掌握众议院过半数的222席，但是被视为热门议长人选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在党内部分保守派议员反对之下，头三轮投票都未能够取得足够票数，得票甚至较民主党候选人杰弗里斯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方元旦日袭击俄军位于马克耶夫卡的临时部署点，丧生的俄军士兵增加至89人，又说被袭击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士兵未经授权使用手机，令到乌军能够追踪和掌握俄军位置，强调会向相关人员追究责任。俄罗斯表示，在当日的袭击之中，一间由前职业学院改建的俄军临时营房被四枚美国制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击中，建筑物的天花板倒塌，乌军就估计有几百人的死亡。与此同时，俄罗斯对基辅等的城市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话，元旦以来的两次俄军袭击之中，共有84架无人机被击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81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2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8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2，升8蚊；阿里巴巴91.9，升3.25；盈富基金20.52，升2.6；美团178蚊，升1.2；友邦保险88.7，升4毫；快手75.4，升1.8；碧桂园2.82，升1.3；药明生物62.2，跌3.5；海吉亚医疗56.2，跌2.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375，瑞士法郎8.375，澳元5.287，加元5.729，新西兰元4.9，欧元8.259。每百日元对港元5.9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19。日经平均指数报25,708点，跌385点。港金报17,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49美元，卖出184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招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九龙区佐敦嘅宝灵街有水管急收啦，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方向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同埋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署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2023更有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为家人做好一件事。这件事当然是早睡早起啦。第一，早睡早起身体健康。第二，准时翻工可以保就业，是不是一举两得呢？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2022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定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将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你咪再展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使急，最紧要慢。 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乞丐，如乞 品味生活的小细节，就是 Alex 这首歌想表达的意思了。他希望从歌曲中唤醒自己和乐迷对生活的热情。 前面或者奉言亮起烛光都可以成言。 作曲编曲监制关浩的 Water， 填词周耀辉，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邝星宇慢慢咀嚼。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哇！喺今日直播室真系鸿运当头，红光满面，因为我哋有红当当，非常好嘅麦玲玲师傅。炮竹一声除旧衰，屠夫万丈迎新春。在这个农历年即将来到的时候，梗是讲一些开心嘢。由今日星期四开始，一年三个礼拜，麦玲玲师傅会在风骚快活人跟你讲下来年种种和生肖的运程。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嘅早上，早晨，早晨，翻咗工啦！我就系梁继章。 早晨啦，我系客家婆阿妈。 唉、哎，客家婆你咁早嚟嘅， 走先啦、啊 哎，好犀利喎！ 星期三，新一年，爸 B 哥都升级啦。 系、哎、啊， 叫咩做爸 C B 哥。个诗系英文嚟噶吓， 爸 B 英文嚟噶吓， 我要提醒你啊， 系啊，英文嚟噶。 但系我想问咧 ，B 升级唔系爸 A 个嘅咩？ 我哋唔好理啦。 佢慢慢升啊嘛，由 C 级慢慢变 B， 跟住变 A。 咁又唔系升级，咪多跌级啦。 哦，咁你睇下乜嘢啦？你睇开嗰啲就系嘅，应该系 D 同埋 E 系佢中意嘅。 系啦，佢最憎星星啊， 最唔中意， 最想搣个粒星落嚟啊！ 又或者嗰条黑色嘅 花，花费啦你啊！好啦好啦，三小时目开始咗，星期三我哋真系环节多到不得了。 系啊，就算系个环节咧，里面嘅话咧，都会随住我哋嘅就嚟农历年嘅话咧，不断咁样更新嘅。 总之十点钟到一点钟系你不能错过嘅时间，我哋叫做风骚浮人啊，嚟啦，陈慧娴姐， 早晨早晨， 哇！呢一排大家去旅行咧，去到啊地球大追踪，呢度去嗰度去，开心啊！买嘢又好啦，喺香港买嘢又好啦，总之消费啦。 系、 我想讲下咧，其实咧，你哋已经为呢个农历新年咧买紧嘢有冇？ 谂紧， 谂 紧今年买棵吉，定系买啲雀药？我仲谂紧。 喂，雀药同牡丹都好靓、 啊。我知道啊， 超靓，真系。 即系我点解会咁谂咧？我就会谂紧嘅就系话，我唔想净系过咗年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成为废物咯。 哦，系、 啊。所以我就要谂一啲咧，就系话，系啦，后续我能够可以喺我花园嗰度，我都可以仍然继续咧，等佢可以咧生到好茂盛嘅。咁我应该要买啲乜嘢咧？咁、所以而家就 问嗰啲姐姐啊。其实咧，你呢个问题我都曾经问过一个姐姐讲，因为我见我好多次见到啲，我觉得即系嗱，其实喺我认知范围啫，未必一定啱嘅，就系嗰啲叫向日葵啊。我成日觉得定系太阳花，两种都系向日葵同埋太阳花两种 咧。同一 样 嘢嚟 噶，系啊，好靓 嘅， 好大，但 系 佢有好多种噶嘛，有好多种噶嘛，有啲好大朵，成只碟咁大嘅，有啲又冇咁大朵，有啲又黄色，有啲就 遮嗰啲啊嘛。阿姐都有着过， 系啊，咁我但系次次咧 头痛啊！ 你一摆喺嗰个位，你唔摆嗰个位冇问题。 佢摆边个位？ 佢摆喺呢个位， 系啊，太阳花嘛，咁先遮到啊嘛。 OK OK， 你话成个碟咁大嘛？ 成只碟咁大，你有冇见过先？ 见过， 黄色成只碟咁大。 系啊， 我次次买完翻去咧，插一个礼拜咧，佢就 LL， 但系我其实就好似你咁样。我就好想有后续咯，即系我唔想净系种 炒一轮， 炒一轮咯， 就咁啦。 咁所以我有一次我都问，其实可唔可以再种噶咁样咯？ 咁你要买一盆嗰啲咯，都好兴噶。但买一盆嗰啲，其实听讲佢就系话，其实基本上都 系 有一个 expiry 都系 expiry， 冇错， 冇跟啊， 冇错，差唔多时候嘅话咧，佢就 L L 噶啦。 系啊，咁个想法唔同咯，即系你唔可以谂住，哎呀，出年我又可以再继续种啦， 冇可能， 冇可能。阿马小强咧，有你个民族咧，问完未啊？文言在 喎， 啊哈，仲健在 ，OK 喎，健在喎，我影张相俾你睇下， 咁话啦， 佢下 邊咧，生命力頑 強。下邊有啲黃曬啊，乾曬啊， 你睇到佢下邊 黃曬咯，係啊， 睇到。 佢得閒佢就會捧高佢睇下，係咪？唔係我意思，睇下啲筋有冇生到啡曬出嚟。 捧高佢啲筋，你睇出嚟啊？ 唔係捧又出嚟，掹出嚟睇下啲筋。 你個仔啊！ 但係真係好開心，我覺得佢已經度過咗一個嚴冬啦。 你以為啦？ 唔係，即係我自己嘅心裏 心中嘅希望。 係啊，咁我覺得 OK 嘅。我希望呢一個位，因為真係通爽啲嘅。我問咗好多專家啦，咁佢話呢個位應該得，咁我就好開心。 因為你做一樣嘢，你體驗佢咧好茂盛，或者起碼唔好呆先啦，你會覺得個心舒服啲嘅嗬。係啊， 唔會搞出人命。 好似嗰次聽人講，但係咪師傅講定係你講？就係話啲花草草咧，如果 L 咗咧，你又有一個繼續 L 住喺度咧，敷咗喺度都唔幾好 噶啦，唔得噶，唔可以 噶，一定 要抌噶。係啊，冇錯，即係其實你咁樣嘅話，你仲衰啊！你衰運會係惡運連連嘅，你咁樣 冇錯， 唔得噶， 寧願清除咗佢， 換噶， 剪咗佢咯，所以好狠心啊！ 冇錯 ，OK， 係啦， 你自己都係係嘛？ 係啊， 一敷就剪 曬頭髮。 我最憎啲下敷草噶啦，一敷位我就， 唔係啲頭髮一樣啫嘛。 係咯， 我見到佢開叉，我就剪咯。 我哋蓮花啊，蓮吉啊。是好好的，即是等于啦，圣诞节未必个会摆这个圣诞树，但是呢新年呢真的很多人会摆少少这些这样的植物。 是啊，你有点住啊。红当当然在这里真的靓很多。 我喜欢水仙的其实。 是啊， 我 喜 欢水仙。 我喜欢水 仙。我试过有一年回来之后我真的很不开心。 因为它不开。 我就变葱。 是啊，哦，只是飙高。 我试过。只是飙高。 是啊。 跟着我开始黄啊。 是啊，你好失望啊。 好失礼啊。 是啊。 我仲要是初二啊。佢依家好似唔正常，我即刻收埋佢啊！有人嚟我屋企啊嘛， 冚住佢，冚住佢。 系啊，啲葱黄晒。 我有一年咧，又变咗葱嘅，但系咧佢收尾开，但系到差唔多年初七之后先开。 一两粒， 好过一两粒。 系啊，一两粒，我仲要唔香啊！ 系啊， 我怀疑都唔知系唔系啊！我怀疑佢系葱花嚟。 应酬下你啫，哎，见你等咗咁耐啦，我初初我包两粒俾你，算数交功课。 咁你系咪由个头买起？ 就系啦， 即系自己割啊， 自己 拣。系啦， 一般人都系咁嘅喎， 个个都虽则系咁样，但系唔系嘅。有时如果有啲好嘅花圃嘅话，佢会帮你晒埋嘅，浸一浸水先，跟住拎翻屋企嘅。基本上佢飙高，你有冇见到佢有几窗嘢？所谓几窗 啊，系 啊， 要学识 啊， 五个窗 啊。 咁啊，应该会开几多个？佢都甚至乎会话埋俾你听，大约佢会有几多窗，有几多朵花。咁跟住你就会可以自己估计一下嘅。咁但系我嗰年咧就系懒醒，我谂住个就车好易啫咩，拎翻界个十字。识咩？再加多个点啊，加个村字添。咁你快啲开。 系 点乜啲？我真系唔得咯。 其实关唔关个戒个法嘅手法？ 佢话晒太阳 嘅，有 晒太阳， 有好多手法嘅。但系我哋就 系 唔识啊嘛。我咪就系摆嗰个位度见佢，点解咁样嘅？ 唔精神， 喂，出啦出啦，得闲又滴水啊，喷嘢啊， 冇错，系咁飙高，飙高之后跟住初二就变黄啦。 咁如果你要稳阵 show win， 咁你咪就系年廿八度，系咪一盆已经开咗嘅？ 咁又唔好玩。 所以咪好贵咯， 系啊， 到年廿八、年廿九嘅时候就会好贵 啊，系啊， 所以好难搞噶。嗱，花有呢样嘢好啊，有啲人亦都讲嘅就 系 话，你嗰一年你买嘅花，你翻到去嘅话咧，能唔能够开得靓嘅话，亦都可以嘅，就 系 代表你嗰一年来年系点样。所以如果你屋企做生意 系 好大件事啊， 买桃花啦，买正宗， 你有冇买噶？ 我桃花未买过， 从来冇买过， 冇买过， 我都好恨嘅。 系啊， 我觉得拍即系如果你屋企能够摆得到一棵桃花，是真的特别有气氛。 你 是 不是讲那些五尺高的桃花？ 要够高， 因为你说家要摆得到， 是啊， 有大棵的。 你有些好像 我都知道，当然好。 柴枝你就不如不要买了， 不至于柴枝的，但我都买那些 BB 桃花，即是一棵大桃花，它分割开几棵小，因为你考我考虑到那个地方的大小，因为它掉开的嘛，它 拿回来很难， 它的宽度是掉开的， 好像条裙一样， 好像 即系好似系好似遮咁样噶嘛，好烦噶，拎翻去嗰时候 好重噶， 系啊， 起码跌一半花， 起码，跟住你见到啲花粒，佢真系执翻， 你 执翻 黐翻佢， 你摆落个浴缸度啊嘛， 唔系啊，系你一路 拎 翻去嘅时候， 你住喺花市隔篱， 係咪啊？因為佢住喺嗰個區，譬如你維園咧，嗱，你拎幾遠啊？拎到翻去係咪？咁你又咩？譬如你有啲人綁喺車頂，咁一路行架車，呼呼呼呼，係咁吹，翻到可能真係冇咗一半花。 係啊，你預咗咯，咁咯，桃花真係 好靚， 劍蘭又係超中意， 搣咗個粒嘢咧，佢開到 頂，冇錯， 超正。 呢個就係等於你如果要買嗰啲嗰啲薑花一樣，係啦，就喺中間嗰個位，你一定要搣咗佢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係 就生得冇咁靚， 佢吸唔到水啊， 係啊， 扯唔到上去，即係呢啲又係啦，又係花農先要會搞。 嗱，我聽過花農講過咧，話倒啲洗潔精，嗱佢話㗎，我唔敢啊， 有冇試過先？ 我唔敢做啦， 我唔冇試過，亦都唔敢。我覺得好似唔係好合邏輯。 我又試過聽過有人同我講嘅，就話插玫瑰，佢話要擺啲止痛餅落去，你有冇聽過？ 止痛餅啊， 止痛餅， 止痛餅好貴。 止痛餅揼碎佢之後，我咧擺落去，點不知我擺完之後嘅話，佢真係頭痛。 头痛医头， 佢有冇搞错啊？其实佢系咪叫我咁啊？啲花快啲死，佢就快啲就去帮衬佢。 系啊，所以我真系唔敢噶。 系咪你揼得太多啊？ 我唔知啊，总之佢叫我摆，我摆两粒啊，摆两粒，跟住我谂啊，大约两一打玫瑰到啦，系啊，十二支咯， 头痛 唔得，头痛啊，你见到觉得头痛咁样啊，但系已经太迟啊，跟住自己个 医生都医唔翻， 跟住我哋话喂，等我头痛，头痛佢散晒啊。 你嗰只头痛病，你嗰只头痛病 啊！ 可能你买错头痛 病啊！ 会唔会唔系嗰只牌子咧？哦， 系啦， 系啊， 定系唔好落咁多咧？ 呢啲系咪要入扑热息痛先至 OK 啊？ 定因为你要落之前摇下啲水啊？你要摇匀佢， 点解？哦，我话你 系啊， 都系食药食药品啦。哦，明白。 系啊，一问啲高人啦， 系 啊，咁啊展示下。 喂，大家真系可以教下我哋啊！ 系啊， 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分享 不同嘅秘方 啊， 冇错啊，冇不同嘅嘢，不同嘅秘方。今日一样嘅家居名啊，今日家居名人讲啲乜嘢？ 劲啦！ 年近岁晚啊， 冇错，呢度大门究竟锁好未咧？ 冇错啦。 锁咗都要财神入嚟先得嘅， 咦系？ 锁 得 财， 唔好锁得咁实。唔系，我话就算锁都防贼，都唔好防财神啊。 系啊。 另外咧，今日咧我哋嘅网上情啊，逢星期三嘅经典重现咧，咁今日咧突然之间咧忽发奇想，就唔系集中喺一个歌星身上嘅，集中喺一件事或者一个比赛啦。呢个比赛咧叫做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唔知阿 Sarah 知唔知道咧？其实咧，我都今日咧，我都仲记得咧，当日我喺晚即系第二届啦，因为两届啦，第二届嗰晚咧，我坐喺个观众席上边咧，我仲记得阿李丽蕊小姐企喺台上面。唱嗰只快將煩惱盡忘記嗰個情景㗎，嚇 咁得嘅， 係啊，好即係當點解？ 我應該係浸會係嘛？ 浸會 係啊，喺大專會堂， 係、啊、 當年能夠踏足大專會堂，好似好 而家嘅紅館， 係啊，真係啊，係 啊，小紅館嚟㗎、 啊，去 AC Hall 啊，仲 要 AC Hall 冇錯 啦。呢兩年嘅比賽裏邊都有好多好歌欣同大家介紹下。好，十點半先咧，新聞報告翻返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话，现时新冠患者轮候医管局摇佢诊症要等五六日，即使获派新冠口服药，亦都过咗最佳服用时间。因此希望当局加强与家庭医生合作，让患者及早获得治疗。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有向家庭医生了解过，他们都说不缺止痛退烧药，只是市民在市面上买不到。对于政府表示医管局有足够扑热息痛药物存量，并考虑向基层缺药地区居民派药。林哲源说不反对送药，但是他认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要教市民怎样服用，避免过量服食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获派药的市民是不是自己备用，抑或会送给内地亲友，否则到自己要用时又出现无药的情况。近期出現市民搶購退燒止痛藥情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表示，近日同時多了人購買止瀉藥，相信同有傳近期病毒會引致吐瀉有關。他說個別含撲熱息痛成分的品牌供應較為緊張，但是其他品牌仍然有售。他呼籲市民不要囤積太多藥，以一個人計，有十至二十粒退燒止痛藥已經足夠。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公立醫院有足夠的相關藥物，他亦都呼籲市民不適宜買散裝藥，或者購買時應該要求藥店提供原裝盒查看，因為散裝藥不知道來源，亦都不知道儲存期間有沒有問題影響效用。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8,575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54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929,000人染疫，32,355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623人，連續四日超過600人。另外，南韓當局說，上個星期460宗境外輸入病例之中，由中國內地入境病例佔31%，達到142宗。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一次長曹圭雄在對策本部會議上表示，確診病例雖然增減反覆，但是保持穩定，目前需要對中國疫情保持高度警惕。俄羅斯國防部表示，烏克蘭軍方元旦日襲擊俄軍位於馬克耶夫卡的臨時部署點，喪生的俄軍士兵增加至89人，又說被襲擊的主要原因是俄羅斯士兵未經授權使用手機，令到烏軍能夠追蹤和掌握俄軍位置，強調會向相關人員追究責任。俄羅斯表示，在當日的襲擊之中，一間由前職業學院改建的俄軍臨時營房被四枚美國製的海馬斯多管火箭彈擊中，建築物的天花板倒塌，烏軍就估計有幾百人死亡。 與此同時，俄羅斯對基輔等的城市發動多次無人機襲擊。烏克蘭空軍發言人說，元旦以來的兩次俄軍襲擊之中，共有84架無人機被擊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天气清凉，有一两阵微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5点，系升350点，总成交金额4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9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6升9.4，阿里巴巴93.15升4.5，盈富基金20.62升3.6，美团180.1升3.3，友邦保险89.35升1.05，快手76升2.4，碧桂园2.84升1.5，碧桂园服务21.15升1.77，药明生物63.55升1蚊。京东集团232.2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30.69，瑞士法郎0.934，加元1.364，人民币6.903，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5724点，跌369点。港金报17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9美元，卖出184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香岛道方向近住乡村俱乐部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招径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啦，佐敦嘅宝灵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咁较早前长沙环嘅长发街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就系长发街去苏屋村巴士总站方向，介乎宝安道至到广利道一段封路就已经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新居。 冯晓琴带住肚嫁入顾家开始，已经10年。而大姑姐顾清如就一直提防住佢。顾女意外去世之后，顾嫂间矛盾不断升级。单亲妈妈冯晓琴几近绝望，但佢亦由此开始探索自身价值嘅过程。 国剧830，深居。 1月3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以美乐为伴，与音乐人谈谈天，说说地。港台电视31，美乐说。今集主角：基数孔尚志。 电影《沦落人》里面饰演工人姐姐的基素孔尚志，原来在现实中是一位歌手和演员，还对幼儿艺术教育很有抱负。 美乐说，星期日晚七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十点四十分吓，咁人生真系充满悲欢离合。咁好多人讲开心嘅之余，亦都好多听众咧即刻留言咧提提我哋啦、嗯。其实我哋都睇到新闻嘅、 嗯， 就顾家辉先生辉哥咧就离世嘅消息吓。 知道， 知道嘅话啦，多谢多谢。咁我哋希望今个礼拜或者我哋喺爱嘅系列都可以用一个主题去， 好啊， 怀念一下佢啦， 吓， 冇错，陪伴我哋成长， 冇错，陪伴好多人成长。嗯，好啦，另外有个朋友咧就话，因为加砂糖咧，啲花咧就会生得好啲。我又唔听 砂糖， 系啊，好似咩都试下捞啲落去咁样。 砂糖使唔使搞啊？ 唔知边只砂糖啊？好多只噶喎，砂糖都有白砂糖，又有嗰啲即系 咖啡糖， 咖啡糖 系啊，倒咗落去使唔使搞咧？如果 黄糖 系咯， 冰糖 真系唔知道啊。咁啊，另外咧嗱，新年除咗买花之外咧，你会唔会买啲食品啊？以前系会嘅，即系跟爹哋妈去拜年嘅时候咧，总会入好多货咧。啲糖啊、朱古力啊、饼干啊， 应该系话个全盒上面里面嘅嘢啊， 全盒 里面嘅嘢，你一 带去人哋屋企揸盒嘢去游游， 都会游， 都会游。所以你见到一到 嗰盒嘢其实冇乜所谓，因为无限轮回， 系啊， 无限轮回饼啊嘛， 真系唔会有人食嘅， 同埋无限轮回糖啊嘛， 糖啊嘛， 我讲过啦，我试过就轮回完之后翻到嚟嘅，翻翻自己屋企度， 俾翻自己。 如果都系亲嗰啲咧，又一定好大机会， 系 啊，姑姐啊咁样， 你哋自己真系唔食啊，从来对呢啲啊。 我都冇乜兴趣。 系啊，因为如果要买，你中意食嘅，咁你又唔会送俾人啊嘛。 系啊， 饼干你食唔食嘅先？首先， 饼干食。 但系咧，睇下咩饼。 嗱系啦，咩饼咧？我有一年咧，我试过咧，忽然之间有一行超级市场，见到一个高身嘅杂饼，一罐嗰啲。 系。 咁我买完之后咧，喂，真系屋企人咧唔系好食嘅。 系啊。 最后咧，我都唔知啊，摆到最后忍唔住，哎呀，算啦，不如唔好要啦咁样样。 以前系好兴嘅，就系买啲杂嘅嘢噶。我记得咧，就我每一年嗰时系最期待。代嘅系乜嘢咧？就系、 是、 我嘅大姑，佢会送一盒嘅花拉朱古力。 哦， 花拉花拉我麻麻地， 开心噶， 个紫色盖嚟噶嘛， 紫色盖，仲要有一啲嘅就系15世纪或者16世纪 嘅， 系啊， 马车啊， 冇错， 系咪？好又好高贵啊！我觉得花拉朱古力。 但系我 后 住个罐啫，糖我就冇兴趣。 个罐好正噶， 我嚟装嘢，我嚟装嘢， 系啊，好靓噶。 一定搵嚟装啲针纸嗰啲嘢噶。我试过有一年就系咁样啦，我姑姐。跟住揾嚟装个针纸嗰啲，我咦？点解去到夏天嘅时候都仲有花拉朱古力？一开嘅就系啲针啊， 仲有冇朱古力味喷出嚟啊？ 食晒 系系，好开心噶，过年系啊， 系啊，杂崩楞嘅嘢咯， 系 啊。除咗花拉朱古力之外，最中意收到乜嘢啊？ 我啊，我都系糖咯， 我都系朱古力咯， 糖我朱古力麻麻， 我梗系 欧洲嗰只糖啊， 欧洲边只糖啊？ 即系 Switzerland 哦， 系啊。 来自某一个地方嘅， 瑞士糖 系啊，你 系嗰阵时全盒多数都有呢啲， 系啊， 全盒仲有一只叫做白兔嘅， 白兔糖 系啊， 黑兔糖啊嘛，黑兔糖最中意食， 系啊，中间如果一定 食到 烂 牙，你有冇食过？ 因为你啲关佢事嘅，你食得太多糖啫。 系我系啦，即系嗰啲名嘅话，希望大家都唔好介意，因为我哋唔可以讲个牌子嘛，咁大家知道。咁同埋其实你讲紧嘅就系即系黑兔咧，我系成日都好中意咩咧？屋企实叫你唔好食咁多，但系咧 一定要系瞓觉嘅时候，我最中意噶啦，就食、是、一粒含住喺个口度。 系啊， 但系唔小心 食喺个大牙嗰度， 系啊，冇错，唔小心瞓着，跟住起身嘅时候就烂牙， 咦， 只只痛咯，系咪？ 哇，佢而家立血。 仲有我以前我最中意嘅就 系 有金拎朱古力， 啊 系，金拎朱古力同埋咪金杯， 系啦，嗰一派啦， 仲有啲咧，全部系啊，好似钱币咁，你有冇食过嗰啲啊？ 有， 一个钱币咁样。 開心，但係而家冇。 後來九十年代我中意麥麗莎啦， 哦， 麥麗莎又好正， 麥麗莎又好正， 正啊，咬 落去有假噶嘛。 系啊， 系啊，有假嘅。 咩叫有假嘅？ 我知，我知边个。 啊，你知我讲咩啦？系啦，你食到唔同味嘅咁样噶。 系啦，里面嗰粒馅唔同， 唔同嘅， 争好远。争 啲嘅， 系啊， 冇错， 好食啊。 农历年又嚟啦，咁唔知今年小朋友咧又会中意食啲咩糖啦？ 而家嗰啲糖系同我哋以前细个食嗰啲完全唔同噶啦， 嗬。系啊， 头先我哋讲嗰啲有好多都冇晒啦。 而家小朋友可能都唔抠啦， 唔食糖啊， 佢大把嘢食， 都食嘅。但我真系唔知道，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你而家食咩糖？ 系啊，你个存单摆咩喺度？ 系、 啊。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城市民歌。在八十年代，很多唱片公司大量地推行一些改编外国歌曲的歌曲。其实很多人都尝试，不如将注意力做在原创歌曲。 但由于大部分制作人的注意力和时间都已经摆在改编歌上面，缺乏一种原创的动力，直至一股新的创作风气兴起。这个就是香港电台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在1981年，香港电台主持亦都开始了这个香港电台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同年，一张唱片推出了，就叫做《香港城市民歌》。里面有好几首歌曲都成为后来独当一面，好多人记得的歌曲，包括这首《问》。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掩。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断，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一生中总有寂寞，怎样将痛苦得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倦半边。 呢一首由欧志华作曲作词，欧慧芬、叶元春主唱，收录在《城市民歌》呢碟里面，就叫做《问》，提出了好多对人生的疑问，到底人生种种的问题应该由边个去回答？ 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 在这个市场众多的商业歌曲之中，城市民歌仿似一股的清流，令很多的乐迷突然之间感觉这种歌曲相当之吸引，而且里面还带出了很多人生平时我们可能没有留意的问题。作为一个打工一族，在这个城市里面每天营营役役，翻工放工，翻工放工，为的是什么？同样一大碟里面这首好多人记得的，叫做《昨夜的道路上》，由李炳文唱出。 夜道难何再倚，不封我迎头再遇，动荡如借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这首歌曲由林公顺作曲，冯德基作词，李炳文主唱。 昨夜的渡轮上。 夜到难我再倚，北风我仍求再遇，冬冬雨借海，情在两岸仍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此次。 继第一届的城市民歌创作比赛之后，第二届的决赛亦都由唱片公司冠成了专辑。这首歌曲虽然当时没有得到奖品，不过就令到这一位朋友加入了乐坛，他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快将烦恼尽忘记亦都是当年其中一首作品之一。 人生好比崎岖的路，人生 除了有 Sarah 李麗蕊之外，这位朋友也都参加了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后来成为唱片公司力捧的队长。他的名字叫做林子薇，有这一首《望向》。 街灯千千层雨圆，凝望住家乡远， 一首一首旧作品，一个一个旧的名字，可能你未必会记得，不过就是香港乐坛曾经出现过的城市民歌，亦都包括这首古市民的《吾乡吾土》。会不会有一日再让这一股清流在乐坛流过，提醒我们除了情歌、商业歌还有其他。 想想中国，那是我未曾踏足过的家乡，那里有夜夜翻过的泥土，还有爸爸赶过的牛和羊。想想中国，那是我梦回 万千片的家乡，我爱吃婆婆包扎的咸肉粽，和听妈妈说村里的旧梦像。啊，身为异乡，我未见家乡。长江碧水自在泛风浪，那里有世世代代的血与汗，又曾经吞咽多少苦难沧桑。 快到十一点钟啦，听呢个风骚浮人 Michelle， 一阵间咧翻嚟，我哋就会有呢、這、一个 家举名我。 冇错，农历新年大家使唔使换换锁啊？整整到门啊？诸如此类 check 下佢啊？ 冇错啦，咁啊之后嘅话，我哋亦都会有取舍嘅出现啊！ 真系好神，冇人去啦。 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次长曹圭雄喺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確診病例雖然增減反覆，但是保持穩定，目前需要對中國疫情保持高度警惕。美國國會新一屆會期展開，眾議院議長選舉經過三輪投票之後仍然未有結果，是100年來首次未能夠在首輪投票之中選出新議長。眾議院暫時休會，將會在當地星期三再舉行下一輪投票，候選人要獲得至少218票才能夠當選議長，共和黨掌握眾議院過半數的222席，但是被視為熱門議長人選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在黨內部分保守派議員反對之下，頭三輪投票都未能夠取得足夠票數，得票甚至較民主黨候選人傑弗里斯少。眾議院對上一次未能夠在首輪投票選出議長是在1923年，當年要經過九輪投票才有結果，而在選出議長之前，任何其他議程都無法展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此外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天氣清涼，有一兩陣微雨，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週初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7点，升402点，总成交金额59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4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蚊，升10.8；阿里巴巴94.6，升5.95；美团183.5，系升6.7。盈富基金20.6毫6，升4毫；友邦保险89.6，升1.3；快手76.25，升2.65；碧桂园2.81，升1.2；京东集团235蚊，升10.2；药明生物64.5，升1.95；港交所350.8，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9.372，瑞士法郎8.367，澳元5.293，加元5.73，新西兰元4.894，欧元8.259。每百日元对港元5.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4。日经平均指数报25724点，系跌369点。港金报171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9美元，卖出184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红磡学园东街有紧急维修工程，学园东街去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民乐街之间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家寮桥底方向荃湾，屯门公路丁九桥向九龙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023更有爱。 我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欧瑞强，嚟紧2023年，我会为呢个音乐大家庭唱多啲温馨凝聚爱嘅歌俾你听。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你 check 咁耐 check 咩呢？开工啦！ 我检查紧啲电路接驳啱唔啱，电器操作又系咪正常，仲有化学品柜有冇受损啊？ 使乜 check 啫？放假前啊，咪 check 过一次咯。你睇，同放假之前啊一样啊，边会有事啊？ 你咁谂就唔啱啦。工作环境喺长时间放假之后咧，可能系会出现变化噶。唔 check 清楚，好容易发生意外噶。听实《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学识放假前后工地工作嘅须知同埋检查嘅要点啦。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嘅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老公，你睇下个天花漏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阿仔，厕所个马桶个坐爆咗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佢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系咪揾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早晨啊，家居明哥哥。 早晨啊，早晨、啊。 有冇心理压力啊？今日嚟到，有冇惊阿 U 姐咧？又系督你背脊啊？ 唔系，你阿 U 姐督我唔紧要。但系你打我都唔紧要，但系唔好话我似小强就得噶。 哦，系咯， 即系咦，你反督一下我、啊、你。 我几时有做过呢啲事咧？嗬，我唔好记得，提一提我，我想知窒你乜嘢。 O K， 好， 都系咪喺度讲话？我唔窒你，做咩笑咗？ 临开始仲嚟一嘢。 系啊，咪就 就系啦，仲衰你提我。 咁啊，年近岁晚啦，虽然系仲未到嘅，仲有几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啦，咁样样。咁我哋今日系咪啲话题都关于呢个新年前噶？ 冇错啦。咁其实咧，啲警方又会提醒大家呢一个时候要 小心岁晚。 系啊，岁晚嘅时候又要提防咧，就系即系屋企嗰啲门口啊、窗门啊嗰啲要睇一睇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嘅话，我哋先讲到门先啦。 好啊，嗱，因为咧，即系由细到大就话咩年近岁晚就要提，即系防盗意识要提升啊。好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门系第我哋第一个关卡啦吓。好啦，咁好似有阵时咧，当做转咗工人啊，或者条锁匙跌咗啊，即系大家有个担心。哎呀， 或者有个前度 系啦系啦， 呢个你关心， 呢个我最担心， 担心 即系呢个真噶，你唔记得噶嘛？系咪啊？ 即系但系家居门头先你数 要清楚， 你数嗰啲嘅人啦吓之外咧，唔好介意吓，我唔系话全部都系啊，亦都有人提出过咧，装修完之后咧，唔知啲装修嘅工人咧，佢有冇留低锁匙？其实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嘅咧？大家 嗱。呢条系好好嘅问题，嗱我答咗你呢条先， 并无针对性。 我明明 即系并不是不相信装修工人，但系亦真系有人提过，因为喺嗰段期间你唔上去咧，佢就系个锁匙嘅持有人，咁佢有冇得一条咧？或者佢即系咁样咯，系咯。 嗱呢条问题真系极佳，好啦，正规嘅咧，我哋点做嘅咧？我哋系会有一只叫临时门， 嗯， 即系话喺一日未交货，门外边系有只门， 咁复杂， 唔系即系用啲板。去做，然后自己加把嗰啲密普通密码锁。 即系唔搞你个锁，你唔好俾锁匙我，系咪咁意思啊？ 你嗰个 大 门 锁 系临到最后喺你面前装 完，俾 即系你可以成盒你去买买。 呢个方法几好， 我哋翻嚟帮你装， 几好。即系我起码我睇到嗱，换咗啦嗱，两条嗰个叫做原厂锁匙俾翻晒你啦。 系你当场开嘛？你当场开，当场俾我你咪。当场睇住咯，我一日唔行开，我都冇理由可以喺即系配得到条锁匙啊！咁所以由始至终，整个工程系用一只临时门去做嘅。 我又冇听过， 有不过我见过嘅就系嗰啲铺头嘅装修咯， 啊 铺头装修比较多，系 我哋一定会用，因为 但 系个锁 匙个重要就系咧，阿老板要开门，每一日就要老板开门俾佢入去， 即系 佢 冇锁匙 嘅。有一个临时门，冇错，好似你咁样讲，佢啲工具又摆晒喺出边咯。 咁我哋变咗咧，我哋都唔使瓜田李下嘛。 冇错，即系唔系信任，唔系 信任。话你个公道啊嘛，万一有咩事嘅时候，你一定谂下装修师傅啱唔啱啊？咁多前度咩？ 好啦，嗱，我哋讲翻正题啦。嗱，咁其实咧，一般大门锁即系头先讲过，即系为咗安心去做啦。咁其实大门锁咧，而家我哋分两大派啦吓，一派就传统嘅大门锁，一派就电 子 锁。好啦，咁我哋讲咗先讲普通大门锁 先。电子锁 系啦，嗱，首先咧，大门锁你想换，其实第一步未必系要一定要成只换嘅，你 系 可以换个锁芯， 系啊，冇错啊。 好啦，咁你净系换个锁芯，你只要系嗰啲牌子你知道嘅，或者影埋相咩牌子，咁一般系可以配得到嘅，咁你就可以净系换锁芯啦。好啦，但系第二咧， 跟住我想问多一句啫，呢个方法系咪最平、最快、最简单嘅？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系咁讲。 咁安全度都 OK 嘅， 哦冇问题嘅， 你都换咗咯，都换咗个锁芯咯， 冇问题嘅， 即系之前嘅嗰把锁个锁匙开唔 到 啦嘛， 系啦，好啦，但系第二种咧就系话，如果你买一即系要买把新嘅大门锁咧，或者你再重新再装修，我系而你又一定想用传统大门锁咧，呢类嘅锁我系极力介绍啦，佢咧就系话佢一把锁翻到嚟咧，佢有三条锁匙嘅，有红色、黄色、绿色三条，好啦。当作我而家就系用紧红色，红色用而家又用紧红色，大家都用紧红色，就好似于话，我前度已经唔想俾佢入啦， 系啦，即系我而家呢个前度讲，我俾咗红色佢， 系啦， 同我分咗手啦， 系啦，分咗手啦，咁你就将条黄色一插落一扭， 哦， 嗰条红色就报废， 咁得意， 系啊， 哇，呢个方便好， 咁得意， 有几多？可以有几多次机会啊？ 跟住你唔 即系你可以有两个前度， 即系唔系黄色又有绿色咁样喎。 系啦， 哦，系啊， 系啊。 咁即系其实黄色呢一个前度又分咗手啦，咁你就可以用绿色啦， 系 嘛？ 所以你可以有两个前度。 咁如果绿色又分，即系揾到红色得唔得？ 唔得， 唔可以还锁 啦。 咁呢啲系咪特别贵噶？ 诶，唔系，其实同你普通嘅锁唔系争好多价钱，系佢个自己个发明做得。 好啫。 咁、哦、 如果係傳統大門鎖咧，我係一定介紹呢只，因為你買一把鎖就等於有三個鎖芯啦嘛。 係啊， 仲要係又唔使揾人嚟做，又要俾錢，又要買鎖芯， 係、啊、 一插鎖 就得。咁佢叫咩名啊？佢叫把咁嘅 鎖。紅啊？ 叫做咩？前度提防前度。 提防前度鎖。 我知，呢啲叫花心鎖。花心鎖呢啲叫做有三次機會係花心鎖。 好啊， 我哋自己出去問咯， 就係買埋 有 嘅。 一般你去啲鎖鋪，你講就已經話到俾你聽㗎啦。 即係你話花心鎖，佢就 花心鎖， 簡單佢唔得。 OK， 咁呢一个之外嘅话咧，咁仲有冇其他啲系锁匙锁嘅话，有一啲新嘅发明我哋唔知 道。都冇，因为而家都系偏向电子锁嘅，咁、所以你话啲传统锁咧就冇乜，即系呢个已经系、我相信已经系好大嘅。 仲有阿嘉高明哥哥，如果咧有时有啲咧大力士咧，即系佢死力咧万力咧、一扭扭断咗咧，通常呢啲系咪冇得救噶？即系要换噶啦。 断锁匙 系啊，插咗之后，有时啲旧嘅锁匙咧又用得耐嗰啲咁咧。一扭扭有冇试过？大家有冇人听讲？ 我又未试 过。 听讲好似话系用摄石摄翻佢出嚟嘛？ 系咪啊？ 我唔，我呢个我唔识。 系啊，真系比较少。系啊，系啊。OK， 好。咁啊，如果你话真系锁匙锁嘅时候，我哋已经差唔多啦。咁、我讲下即系电子 锁 啦。嗱，我最近都有涉猎呢一样嘢嘅。佢哋话电子锁嘅话咧，多数第一价钱会比较贵，第二嘅就系佢哋会有专人嚟装嘅。咁、但系其实你觉得电子锁又喺即系各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推唔推介咧？即系你喺安全方面啊，又或者系即系普及方面啊， 好啦，咁我讲啊，我其实咧，我都系一个好传统嘅保守人嚟嘅。我即系好多年前咧，即系电子锁发明咗超过十年啦， 有好耐噶啦。 其实我一路都自己屋企都唔肯装， 点解咧？ 唔敢介绍俾 你，即系代表自己，系啦，代表自己嘅原因就吓。 好啦，咁但系咧，当我几年前我终于接受到咧、我转咗把电子锁咧、我答你翻唔到转头嘅。 哦，太方便了。 因为咧喺第一咧，你啊，当住如果用传统锁啦，你成日一出门口咧，你要系有时你要啊睇下条锁匙喺咪度啊，又要抄一轮啊，咁样系要确保条锁匙喺度。如果唔系真系即系大家有时唔记得带锁匙咧，你都几烦嘅。吓、又要等人翻嚟又或者点样系嘛？咁、但系而家咧，眯晚扮埋着门就走得噶啦。咁、所以好方便嘅、即系你问我。 咁問得啱喎，即係如果有人唔記得帶鎖匙咧，你要等佢啊，佢又或者喺樓下等你，我屋企成日發生呢啲嘢。你咁樣講，即刻令到我即係叮一聲係喎。 係啊，嗱、咁我自己咁講啦，當作有陣時你真係擔心，即係裏邊即係當做即係防盜個問題啫。好啦，如果你人齊喺屋企咧，我而家點咧？一人就喺屋企咧，你俾一撳個掣咧，出邊點都開唔到你嘅。即系等于有个摔，即系等于有个摔，你揿佢就点都开唔到啦。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咧，或者我啦，我屋企又家徒四壁，冇乜贵重嘢嘅。 走开啊你！ 咁 家徒四壁， 所以咧， 伤针嘅我估。 最紧要个人安全啫，我就、就你话即系入到嚟，即系攞都冇乜嘢俾你攞，所以我又谂咗呢两点通咗之后，我就用咗噶啦。好啦，咁我哋讲下一般电子锁咧。最普遍就係拍卡啦、指紋啦、密碼啦、鎖匙呢幾樣。好啦，咁我就 電子鎖仲有鎖匙？ 係鎖匙係救命鎖匙嘅、所以咧條鎖匙我係極力建議咧，唔好擺喺即係間屋裏邊，即係你可能 擺喺個花園個地氈下邊， 即係係嘛，即係擺阿爸阿媽屋企啊，或者 office 啊，即係點樣？即係唔好，因為嗰度 in case 你前面嗰幾樣都唔得咧，呢、這個就。一定開到你噶啦！ 但點解唔擺喺近嘅地方？如果擺阿爸阿媽跟阿爸住喺天水圍咁啊，有排咧翻唔到你。 呢個係真係極度最終極先用嘅，你好少用得到嘅、即係你冇理由又拍卡又唔得，又指紋又唔得，又密碼唔得噶。 但係大家成日講個方法咪擺喺地氈底啊嘛？呢 頭先我咪講咗咯。 其實呢個方法我會寧願擺喺地氈底咯。 咁危險咪係人一揭咗張地氈咪攞到你咯？ 無啦啦，你點揭人地氈先㗎？ 你唔好咁講啦，小強會咁做。你真系会忍受、 我摆喺人民屋企嘅地 址，系摆隔篱系嘛？ 系 系摆 B 座咁咪得咯。 但系咧，头先呢几样嘢有两样想大家注意嘅。第一，而家虽然佢密码咧好先进嘅，你每一揿咧，佢会随机出两个 number 俾你先。等你揿完嗰两个 number 咧，先揿你自己选定嗰四个 number， 咁咪变咗唔好。表面上就唔係蛇撳死嗰幾個嘛，但係因為始終佢隨機唔會次次一樣嘛，而你撳嗰四個就次次一樣噶嘛，咁所以咧我係建議咧，定時定候咧， 改一改， 一定要改一改個密碼啦。 即定時定效都要掛一個方法，因為你死撳嗰幾個咧，有耗損有成噶嘛。雖然你話而家嗰啲即係唔會有指紋性，但係都有耗損噶嘛。如果你長期兩年都係用緊嗰個 number， 係咪？好啦，第二咧有一樣好特別喎。啊，而家再新款嗰啲都係少啲問題，但係舊款嗰啲咧個指紋嗰度咧，如果你有啲人咧個指紋咧薄啊，有時成日都唔得嘅。 係啊，有時依度翻唔到嚟，用唔到依度， 尤其是 都用嗰度。 係啊，冬天咧又係爭啲嘅喎，唔知點解喎。好啦，咁你得閒咧，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咧，嘗試下用啲酒精抹一抹個鏡頭位，咁就會好啲。但係唔係話 冇油喺度啊？ 即係冇油啊，冇污糟。咁嗱，唔係代表咁一定。執抹完就得，但一定好咗嘅，咁呢度注意啦。好啦，咁但系咧，反而咧有一個功能咧，我係極力介紹嘅， 講電子鎖啊， 係電子鎖 WiFi 呢個功能咧，即係我愛死佢。 好 啦，點解咧？嗱，假設啊，我你有個鐘點姐姐，咁啊嚟到你屋企，點知你又出咗街，又唔記得咗，咁但係當然我哋要講係信得過啊，信任得過。你就可以遙控咧，係開門俾佢入。 我知你有個 app 噶嘛， 係啦，係啦， 跟住你可以喺呢一度用你個手機，係 啦，你可以遙控開門俾佢入。 哇，俾你骨啊！ 咁變咗有陣時，當做舉例啊，我哋遇到一個經常有嘅一個問題就係，我去咗旅行，但係突然間屋一定要揾人入去，唔知做啲咩嘢啊？咁你可以叫你啲親戚啊，爸爸媽媽嚟咯。咁但 係，我以為你話喺日本你都可以搖。 係啊，日本都得。 咪咯，你用 WiFi 咪得咯。 係啊，係 啊，你自己嘟嘟嘟嘟，跟住你咪可以幫我開入嚟。 咁但係如果你冇，如果你用傳統鎖匙，你冇擺低鎖匙， 就唔得噶啦。 佢點都入唔到去。係嘛？咁當作或者我移咗民，咁我但係我間屋都。偶然都想有人入嚟幫手嘅，咁我又唔想俾佢 keep 住個鎖匙，咁你呢招咪極佳咯。 好啦，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咧，其實就翻翻去講緊嗰個鎖匙嗰個問題，即係如果你鎖匙嘅鎖，會唔會其實真係會比較擔心嘅？就係話有啲人話咧，嗰啲開鎖嗰啲哥哥或者係開鎖嘅朋友咧，其實佢哋有啲叫百合匙。基本上咧，你知道有 點 百合匙係乜嘢鎖匙嘅鎖，佢都可以開到嘅，有冇啲咁嘅事？ 嗱。我会答你啊！我曾经就系唔见咗，即系把唔知总之就把锁有啲失灵或者系问题，全家都开唔到噶啦。咁我哋就揾开锁佬嚟，佢足足啊，要即系如果系我讲嘅靓嘅大门锁吓，靓嘅即系佢足足爆咗两个钟，然后仲要搭到乒乒乓乓，然后先入到去。咁如果你即係有個有 渣 喺你門口搞兩粒鐘，然後咁都乒乒乓乓。 我證實係，我都試過，我試過咧房門啊壞咗啊，叫佢裝即係開鎖師傅嚟咧。佢話：我唔識整啊，揼爛佢啦，好嘛？我 心諗 我都識啦， 揼爛佢㗎。 係啊，真係要揼爛。 真係要揼爛佢，我都試過，因為 嚇，所以咧就唔係即係講到咁 呢樣，唔好咁擔心，係啦， 真係唔係咁化學嘅。 明白。好啦，咁每一次嘅話，當然咧，家居明嘅話咧，都會有啲嘅 tips 帶俾我哋啦。咁今日我哋要講講嘅就係話咧，咁啱頭先咧就係小張張講到嘅就係房門嘅門鎖啦。係 啊， 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俾我哋？ 好啦，小張張嗰條問題又係一條好問題嘅。其實咧，我可以大膽咁講啊，九成嘅人咧，其實咧啲房門咧都係冇用，冇用有鎖匙，但係冇用嘅。 系 锁匙咧就唔知撇咗去边，到有用嗰时都揾唔翻。 我试过两次啦，咁困咗喺房啊。 系啊， 系啊。 你阿妈一定唔可以俾你锁门。 好啦，咁其实我 随时可以冲。 我其实咁讲啊，如果你屋企你自己谂下啦，如果你我即系我啊， 既然系咁样， 既然系咁 嘅， 都唔用锁匙嘅，咁做乜要配有锁匙嘅锁咧？你咪配翻一把浴室锁，即系话你可里边都可以揿个掣都锁嘅，但系有紧要事嘅时候，人哋就攞个即系攞个一蚊银或者攞螺丝一字头螺丝币就开得到嘅，咪用呢啲锁咪得咯。 系， 我冇谂。 咁你谂下，尤其是你如果屋企， 你今日好醒目喎， 吓， 你今日好醒目喎，带嚟啲有用嘅屎喎，系我冇谂过。 咁你即系而家话我即系以前嗰啲 少少少少， 我又唔 觉， 哇！跟住佢就挂住你下，佢话我得你。 其实我都费事烧你个，但系上次你带头佢我应咋， 遇到咪我，其实遇到咪我。 冇错，唉，攞翻个 好， 唔系，因为我即系我尊重阿梁继章嘛， 明白嘅， 我 觉 得 大家都好尊重他， 所以我就谂住你食咗佢算啦， 我系咁谂嘅， 你仲要冲出嚟， 系啊，就呢下真系冇可能唔食系嘛， 我都忍唔住， 系啦，即系好似嗰个锁唔听话咁样，你都唯有拆咗佢。 因为我而家用咩方法啊？我就系因为成日呢啲房门一坏困住咗，有几人上嚟啦，就要打烂佢啦。咁我而家换完新锁之后咧，我就长插条锁匙喺嗰个 锁咪系咯。咁你用 咁咧，仲有一样嘢就好啦， 用塞锁。 成日行过咧，一个锁匙插咗，咪夹咗出嚟嘅。 系啊， 挂 树啊嘛。 系啊，咁我系点解我唔换嗰啲一粒的嗰啲？ 系啊，咁你咪横掂你都唔锁嘅。 系啊。 啊，仲有咧，你唔好咁样插住，我教你多一个方法。如果你咁样咧，是但揾啲勾仔，即系呢每一个锁匙勾喺佢隔篱嗰啲位置咯。 咩、每一个锁匙勾喺佢？ 即系你搵个锁匙，唔好咁插住啊！插住真系会卡到嘛？ 卡到啊！卡得几 次？即系喺只门隔篱左右，咪做个勾仔，将条锁匙。 哎呀，唔好咁啦，咁鬼核突。 好烦啊！ 佢咁样插住都核突啫， 由佢啦。 咁我成间屋都核突，咪由佢核突埋佢咯。 唔好。 O K， 明白。 系啊，不过其实好得意嘅，拣锁咧我都好记得嘅。嗰次咧我就系讲紧话要拣门啦。咁跟住咧佢拣锁嘅话咧，佢个老板娘同我倾，佢就话你嗰个锁究竟系喺边个位置噶？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又要睇下嗰啲锁唔好有角，即系嗰啲门把嗰啲咧又唔好有角，又或者佢。就應該是要圓形的，圓形的話你可能帶入一個線手，即原來有很多很多這些學問的話你是要想一下的。 其實如果你說這些， 有角度他又怕你會戒親， 最重要要問這把鎖有沒有分左右， 左右當然 有些鎖有分左右， 有 那你都要問一這樣，有些是沒有分的，有些是有分的，那你都要問一下，是吧？ 鎖有沒有一個生命的，即有些鎖會襟一點，是不是隨著加錢啊？ 咁我就係咁講嘅，其實咧當做如果你要求唔高嘅話咧，有啲即叫做 用 比較大啲嘅牌子，但係其實你問我咧$200+一把，我覺得合理嘅，因為呢啲鎖咧你真係可以用一世。 電子鎖咧，但係就唔同啦。 啊，電子鎖我嗱，因為始終我自己都係用咗幾年啦，咁我唔敢講話有幾襟啦，咁但起碼我呢幾年裏面我就真係咩事都未 發生 過，咁我都覺得唔錯。 就幾多錢咯？電子鎖一般嚟講，千幾、二千， 梗唔得啦， 咁貴㗎， 唔得。 你冇出去行下街㗎？ 冇， 有嗱，因為唔同牌子唔同功能，你當你由$4,000+至到可能去到 萬幾都有 嘅， 都有。 咁你要睇。我唔要 WiFi 啊！喂，嗱，即平均你话去到 WiFi 嗰啲，可能都 贵啲， 都$6,000+都有。 好，明白晒。 去到可以好贵。 好啦，多谢晒家居明君，下礼拜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著名音乐家顾嘉辉在加拿大离世，享年92岁。顾嘉辉1931年在广州出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举家移居香港。他的家姐顾薇是50-60年代著名歌星。顾嘉辉耳濡目染之下，开始学习钢琴。1961年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正式开始音乐生涯。其后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主题曲，包括《啼笑姻缘》《狂潮》《陆小凤》《家变》《倚天屠龙记》《狮子山下》《上海滩》等。顾嘉辉90年代淡出乐坛，移居温哥华。他毕生获得不少奖项，包括在1981年获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颁发金针奖前身的最高荣誉奖，在1982年获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授予大英帝国原作勋章 MBE， 以及2015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圣像。 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话：，现时新冠患者轮候医管局摇佢诊症要等五六日，即使获派新冠口服药，亦都过咗最佳服用时间。因此希望当局加强与家庭医生合作，让患者及早获得治疗。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有向家庭医生了解过，他们都说不缺止痛退烧药，只是市民在市面上买不到。对于政府表示医管局有足够扑热息痛药物存量，并考虑额外买药预留给基层或者缺药地区居民使用，林哲源说不反对送药，但他认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要教市民如何服用，避免过量服用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获派药的市民是不是自己备用，抑或会送给内地亲友，否则到自己要用的时候又出现无药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685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再多五名患者离世，都是本土死亡病例，分别来自黑龙江、山东、湖北、广东和四川。在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之中，广东2917宗，北京820宗，福建732宗，广西690宗。內地至今有超過452000人確診，5258人死亡，368000多人康復出院。歐洲出現異常溫暖天氣，多個國家都錄得歷來一月最高的氣溫。波蘭華沙近日錄得 18.9 度，較以往高大約4度，而西班牙畢爾包更加達到 25.1 度，比以往同期平均氣溫高10度以上，相當於七月夏天的平均氣溫。包括巴塞羅那在內的部分地區限制居民用水。在瑞士，溫暖天氣令到阿爾卑斯山滑雪勝地的積雪減少。歐洲至少8個國家，包括荷蘭、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拉脫維亞、捷克、波蘭、丹麥和白俄羅斯的天氣都較以往同期溫暖，德國、法國和烏克蘭的部分監測站亦都錄得破紀錄的溫暖天氣。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朝早天氣清涼，有一兩陣微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午初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5点，升400点，总成交金额68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3.8升8.6，阿里巴巴94.9升6.25，美团184.2升7.4，盈富基金20.66升4毫，快手76.55升2.95，友邦保险89.4升1.1，一明生物65.15升2.6，京东集团234.8升10蚊，碧桂园2.85升1.6，碧桂园服务21.35升1.9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30.71，瑞士法郎0.934，加元1.364，人民币6.9，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5733点，系跌360点。港金报172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58美元，卖出1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九龙塘歌和老街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歌和老街去返深水埗方向，介乎义德道至德云道之间的一段快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家烈桥底方向荃湾，屯门公路丁九桥向九龙方向，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下手就可以截停驶近的车辆，继而就目横过马路，司机一定要时刻保持谨慎。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半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佢带住个肚。有外地加入这个家， 另一个她典型的上海女人，美丽、成功、自信、高傲。 她任劳任怨都只为融入夫家， 她十分痛锡自己的弟弟，但对加入你的她万分提防。 两个女人， 一个家庭， 姑嫂间的矛盾刻画国家新时代家庭现况。 国剧八三零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好啦，最开心嘅就系见到 徐 Sir，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啦。其实咧，我哋喺呢一个嘅环节里面嘅话咧，涉猎嘅嘢都真系好多。 咁 今日个讲呢样嘢嘅话，就真系大家都头痕。但系头痕嘅话，你又唔好拗得太多，因为嘅话咧，你头发会甩。 系 要拗完啦。今日要讲呢样嘢就系甩头发。 真系好多人困扰噶呢件事。 我早嗰轮都有呢个情况啊，徐 Sir 好惊啊。 我哋个个病人嚟到都好惊。 系啊，男女都可以。好多人都以為嘅就係男人會比較多，但係其實我發覺嘅就係而家嘅就係男女都有，甚至乎有年少脫髮嘅情況。係 啊，有嘅有嘅有。 後生 其實男男女女小朋友都一樣有。 啊、 有之前有個家長帶個小朋友嚟，係八歲，佢就甩頭髮。咁所以 即係頭都未生齊嘅啫，跟住又甩。 係啊，佢都覺得好，哎死啦！咁係點解會咁樣甩咧？係啦，咁當然啦，即係中醫角度認為咧、我哋個頭髮咧就同個腎係好有掛鈎，因為髮就為腎之華。 血之余。咁即係华嘅意思呢就是肾嘅荣华反映之处。血之余呢就即係血液如果充足嘅话呢啲头发会靓。咁即係如果喺一个非一个遗传嘅原因先啦，讲系一个后天嘅问题所导致佢有脱发嘅问题呢，在中医角度一定是关个肾事，亦都会关个血的问题，他会考虑这两个重点先。 所以如果你这样说，脱发有两样东西，我们可以笼统这样说，就是有后天的和有遗传的， 是 有先天的。 没错， 如果有先天的遗传的话，是不是没得搞的了？ 是难一点的。 哦， 首先先天的定义就是先天不足嘛。由于父母本身的基因在这方面都是不足去遗传给个下代嘛，他都原始都不够，那我怎样谷佢出嚟咧，咁你夹硬去谷嘅时候，除咗可能即系唔系话你一定谷唔到，但系你用催谷嘅立场下，会唔会又有影响到其他问题？会有可能发生啲唔好嘅嘢咧？ 但 系会 延缓佢咧？ 延缓佢乜嘢咧？ 即系令到佢唔好咁早甩咯。 又或者甩到咁上下，唔好再甩啦。 首先一定是要用一些方法的，即是你坐在那里看着它不要甩啦，那是不得的。 又没人这么傻取胜。 不要掂喂，不要掂，不要出街。 但是当你都是要用一些营养去 support 它的。你可以用一些煲一些汤水或者一些茶水，好像一会我们会介绍的。你们都可以我来煲来喝下，得好像定时施肥这样。等到个身体可以多一些精微去给个头发咯。这个是其中一种啦。第二啦，可以亦都在头部有很多穴道。我们可以自己去跟它做一些手法刺激，就引啲气血上去个头发那里咯。这些都是即是不论是中医帮病人也好啦，病人自己去增强啦，都是要依赖这些手段。有方法。 地得唔得 㗎？ 是 啊，有法啊。 以前是有这个讲法，但是呢这个如果用回中医的解释呢，因为酒呢它是行气血。由于那个位置它那个血气行得不好，好像正如所讲它不到。所以它就养不好了嘛。但是亦都有另一个矛盾点的。你Brandy地它酒精浓度都是高。咁会唔会对个皮肤个毛囊会产生有过敏 刺激 有 反应、啊、 到其时你会即係好似仲甩多咗。冇错，因为我哋以前曾经试过有个病人，佢好注意佢个头发，佢用咗好多市场上买嘅所有嘅洗头嗰啲咁嘅水、 生发水 产品。 咁佢嚟睇嘅时候一望，哇，点解你个头皮全部过敏得咁紧要呢？咁我话如果係咁样你再用呢啲嘅话，你真係啲皮肤都伤晒，咁佢仲点会生係咪、一定係要停用添啦。咁因为佢一乱嘛，佢乜都买嚟用嘛，就係、咁样。 好，头先我哋讲到嘅就话如果先天嘅话呢，咁真係有 难 搞少少。咁但係如果后天嘅呢，会有啲咩事嘅话会令到我哋会有呢个脱发嘅原因？ 冇错啦，我哋有睇唔同嘅人啦，首先我哋仲最多人会遇到嘅就係年龄问题啦。咁你年纪大，跟住佢甩头发、白头发、稀疏呢啲咧，系由于嗰个肾虚、精微唔够，咁呢种人就要补肾啦。咁如果有啲人咧，佢就系情绪压力、突然间一忽一忽咁样甩嘅，咁即系正如好多人就话，哎呀，点解我 鬼剃头啊？ 即系会遇到系啦，呢一种都系脱发啊嘛。咁但系呢一啲嘅现象咧，就系属于喺现代医学里边系冇特殊原因嘅，系可能系身体嘅荷尔蒙内分泌嘅影响。咁但系乜嘢原因导致到身体里边嘅荷尔蒙内分泌异常而产生咁样嘅脱发咧？咁样咁喺中医角度咧，呢一种系同疏泄有关，就要考虑翻同个肝啦。咁最多咧都系一啲压力情绪所导致嘅。咁啊呢一啲亦都系要用疏肝解郁嘅手段，令到个人即系真系要确定清楚自己原来系谂嘢谂得多啊，压力 太大。 如果唔系咧，你好难将佢根治。 系 咁，仲有一种咧，就譬如话可能系疾病过后啦，疾病过后咁你系啦，你个人好似啱啱有啲病人佢中咗新冠，佢身体好弱。咁突然间甩头发，咁呢个就系因为当时个身体个气血能量被你要康复个过程利用消耗，咁你头发嗰个表现就会弱咗咯。又有啲咧产妇咧产后咧佢又会甩头发嘅，呢个就因为佢气血又流失咗嘅时候佢唔够佢又甩，但系之后佢养翻咧佢又出嘅。 咁、嗯、當然啦，即係有啲可能係用神過度啊， 嗯、 或者係 用 腦過 度 啊，或者係新婚嘅夫婦啊，房事過勞啊， 房事過勞，一個月一次都老。 新婚夫婦就 可能 咪一個月一次咯。 我你度蜜月都只一次啊？呢個點解會？ 因為啊，其實好正常，好開心嘅喎，好歡愉嘅喎。 咁啊，房事係 啦，佢唔係縱慾喎。 係啦，嗱， 佢過度咯，咪就係話 過度咯。過度嘅時候就令到個身體會有流失嘅。 嗯， 因為你中醫角度生殖係同個腎相應。 嗯， 咁腎藏住嘅精微物質喺生殖嗰邊流失咗，咁你咪另一邊咪會唔夠用，咪會甩頭髮咯。 嗯， 咁可能佢唔一定係話唔話新婚噶，又或者可能佢係。佢想要小朋友，想做个生命出嚟，但係佢持续咗一段时间都未完成，咁但係佢又好努力，咁嘅时候个身体未会有流失，佢又冇另外再 support， 咁佢又会甩头发嘅。 哎呀，真係唔知喎。 所以好多好多原因就係引致甩头发。 啊，取上啊，对唔住，如果你话呢啲房事呢甩头发呢係男嘅出现机会多啲女啊。 男女都会。係啦，因为大家都会係有气血流失，因为你喺房事过程当中都会有精微流失。咁所以咧，男女都會有脫髮。 嗯，外來嘅刺激會唔會大家都要留意咧？即係例如好多美髮品啊，又或者好多時有 gel 啊， 有 係 啊，有泥啊， 關唔關事咧？ 絕對係關事。嗱，唔單止係淨係用呢一啲美髮用品，你去即係電髮啊，你有一啲外用嘅化學用 品， 係啦。其實最主要嘅問題都係因為呢一種就唔係內在。是外面的皮肤受刺激导致到个毛囊受损。 取Sir，咁大件事啦，因为咧，其实我惊啲白头发嘅。咁你要染发噶嘛？ 系喎，染发又点啊？ 染发咁咪会刺激到个头皮咯。 系噶，所以我哋啲病人成日见到我就话：徐医生，点解你人哋染黑你染白嘅咧？ 你系逐渐变白嘅。 冇 错， 但系个问题咧就有啲都会用中药嘅一个。即係中藥佢都會有一啲黑色嘅色素成分嘅中藥，咁佢又屬於天然一啲，咁你亦都可以煲咗水我嚟洗頭，咁就具有一種染髮嘅功效咁樣咯。咁但係你話相對比起化學劑嚟講，咁佢梗係冇咁多刺激啦。咁但係咧，佢可能要持續啲去做，先至可以做得到個上色效果咯。如果唔係你好似染髮劑咁樣，你呢頭染完嗰頭就即刻可以變咗你要嗰隻色噶啦嘛。咁啊，中藥就未必得啦。 佢要慢慢， 冇錯啦，要 慢慢 keep 住用咁樣。 好啦，仲有其實脫髮嘅話，我都想問一問阿徐 Sir， 因為咧好多人都講嘅就係話，譬如可能我哋生暗瘡，相應住唔同嘅地方，可能額頭或者面珠墩嘅話咧，就可以反映到嘅就係你唔同嘅地方係出現咗問題。 冇錯。 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相應喺呢一個嘅脫髮嘅問題，會唔會有咧？因為我哋見到嘅有 M 字眼啦，有地中海啦，所以呢啲咁嘅用，即係呢啲咁嘅詞，我聽都 提起呢啲就好。 但係有冇關係㗎？ 嗱，有關係嘅。因为中医角度咧，喺一个头部咧，就系属于所有好多阳经啊，阴阳嘅阳，阳经汇聚。咁唔同嘅部位咧，就系唔同嘅经络会路经嘅地方。咁如果喺前额带上边嘅话咧，即系额头对上啦，咁呢个位置就系属于我哋嘅脾胃对应嘅经脉。两边嘅即系耳仔对上嘅地方咧，就系同肝胆对应嘅经脉。咁如果喺正个癫顶啦，即系喺正个头壳顶啦，系啦，天灵盖呢个位咧，咁喺中医角度就重点系同个肝有关。 肝有关。 咁后尾枕咧就同个肾有关，同个膀胱有关。咁所以如果咁样划分咗个头部唔同嘅区域咧，不论系脱发啦，定系白发。嗱，呢个人喺两边甩头发多啲，或者系两边白头发明显多啲，咁我哋会联想佢系咪肝胆嘅功能咧比较虚弱，所导致到佢喺两边发病。咁所以你话好似有啲 M 字额嘅，都属于叫系两边嘅问题嚟嘅。咁呢个会唔会都系有啲压力啊、情绪啊？咁自己留意到咁啊，脱发日日都望住个镜，个情绪压力又好大。 咁系都唔使有时望镜嘅，你望地下都知噶啦。 都费事照，唔敢照啦，已经。 好恐怖嘅感觉。 所以呢个就系话同佢嗰个情绪压力有关。不过咧。好多時候呢啲都要睇下佢係有冇先天因素嘅，因為佢真係可能佢家族有遺傳史。 如果你見爸爸係咁嘅話， 佢就好大機會啦，好大機會係咁樣嘅。不過即係話 你好多時候咧喺後生嘅時候咧，佢未去到有呢啲咁明顯， 係 咁去到中年後咧，佢就開始露顯現出嚟啦。咁、所以如果其實你留意到你屋企係有呢一種現象，你仲係年青嘅時候，你好快啲去鞏固佢咯。如果唔係，你之後去想去谷去生嘅，唔係講咁易嘅。即、係你要即係重點嘅矛盾係咩咧？唔係兩日就可以做到嘅嘢。咁你要持續用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咁樣慢慢去調養嘅話，好多人都會做下冇心機。就算可能嗰個方法 係冇效啊，或者 冇錯啦，因為你唔可以一兩個禮拜就即刻俾啲反應佢，咁佢相對咧佢就會慢慢就放棄。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女士咧，好有決心嗰啲咧，佢因為佢要調理啊嘛，佢還掂，佢唔係為咗頭髮而調理，佢本來係為咗頭髮去睇中醫，但係睇中醫嘅時候，中醫解釋俾佢聽咧，係你嘅體質影響你出現頭髮嘅問題。係咁好啦，咁佢最終嘅目的就係希望想解決個頭髮問題啫。咁但係個醫師咧就會幫佢整體咁樣將個身體調整，氣血改善翻啦。咁佢身體一邊頭髮又好，另一邊傷咧個臟腑又好，所以佢就反而好有興趣而持續去調嘢嚟咯。咁但係當然啦，都係可以試下自己按下穴位啊，都係一個方法。 先講個穴位先啦。 按邊度？ 係啦，嗱，咁啊當然啦，一個頭部咧有好多穴道嘅。咁如果我哋分別劃分咗有頭頂啦、前額啦、兩邊啦同後枕先啦嚇。咁啊頭頂嘅部位咧喺個頭頂正中有個穴位就叫做百會穴， 百會 係啦。咁如果自己攞咧，就由兩個耳仔最高嗰兩個耳尖就連成一條直線，咁啊個終點就係嗰個百會啦。咁我哋就唔好去捽，又唔好去搓，因為頭髮俾你捽下捽下就冇埋，冇錯， 就變咗地中， 剩翻三條， 跟住咧就嚟， 所以咧 取 上算，係啊，你又係你叫我按， 咁我哋按住佢係一個手法，揾隻手指腹按住佢，按住佢有啲壓力嘅時候咧，佢會感覺到可能有少少冤冤被被， 但 係 幾舒服， 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可以提升翻個氣血上行，有升舉陽氣之功，咁所以咧按百會咧或者。我哋合埋五个手指，系啦，咁啊，好似有个钉，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用嗰五只手指喺度咧，扣打佢，我哋叫钉，我哋叫剁法， 剁 法，系啦，剁下个百会，咁就唔使太大力嘅，即系有一种咧。啊，好似有種扣打敲打嘅力度，令到佢咧就產生啲氣血衝向住呢個頭殼頂。咁呢一個位置有一種人就唔適宜做嘅，例如佢有高血壓， 哎呀， 有頭暈。 我啱啱先跪咗幾下，依下點算啊？ 做幾下係冇問題 的。哎呀， 係啦，因為你體驗啫嘛，係咪？ 係。有啲陽氣會衝上去。 冇錯，你如果持續而好嗱，即係你就算高血壓都好啦，你扣打十下八下，分期付款式做，咁你唔會太過刺激，但係你又可以持續有帶動。但係如果你本來血壓低嗰個人咁樣多啲去做咧，佢又反過嚟會同你提升翻個精神狀態。即係你個人攰啦，冇神啦，都係一樣有幫助。只不過本來頭髮就喺個頭上邊長出嚟啊嘛。咁你點樣用引導嘅？你點樣用引導嘅手段將嗰啲氣血送上去咯？咁呢個就係第一個動作，就係剁髮啦，剁百會或者指壓百會。第二咧就喺個前額咧，我哋喺個鼻哥一路對上去額頭，再推到上去，啱啱入髮際。啱啱入髮際呢個位置就係一個穴位，叫神庭穴。 神 係啦，呢個穴位又係可以指壓啦，同埋又可以同你扣打啦。咁呢個作用。帮佢有改善前额部呢一度嘅地方脱发啦，咁仲有一个元素咧，佢神庭嘅意思咧就有个帮助安宁心神嘅作用，咁所以系啦，如果你话啊个人瞓觉唔好啊，多嘢谂啊，咁你咧就可以咧喺呢度咧就可以轻轻扣下佢啦，咁仲有两个咧就喺耳垂后边，就叫做风池穴， 风池穴 系啦，风池穴咧我哋就可以多啲都系按下佢，同埋打圈。咁佢个作用咧，都系令到个气血养到去后枕，帮助佢改善脱发问题咯。咁呢几个穴位，我哋都可以分别咁样去做。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去鬼剃头，周围甩嘅，边一个位置甩咗头发，就喺嗰一个区，就系用头先嘅手段，一就系指压。二就是扣打，咁呢两个动作就可以令到嗰区嘅位置快啲气血到翻，养翻旺佢。 好， 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咗一個就係用呢一個嘅穴 位 啦， 方法 可唔可以有一啲譬如可能係食療嘅方法，或者有啲咩嘢可以咧，快快脆脆話俾大家聽。 首先何首烏就必然嘅，第二隻就黑豆。咁好多人都會識得用何首烏、黑豆去煲烏雞咁樣咧，就去補腎烏法嘅。咁但係咧唔夠嘅，我哋仲要加多兩味先。第一味叫熟地，另外一味叫川芎。係啦，嗱，先講下份量。何首烏咧，我哋就用三錢；熟地就用五錢；黑豆就用一兩；川芎就用二錢。咁你可以放红枣五粒或者黑枣都得，视乎再用唔用热气，热气嘅人就用黑枣，唔怕嘅就用红枣。咁你可以用鸡又得，或者猪展都可以嘅。如果鸡呢就是用乌鸡啊，就竹丝鸡嗰啲就一隻，咁啊将佢所有嘢药材冲一冲水，只鸡就汤好咗处理，跟住就可以去煲两个半钟至三个钟。饮嘅时候就加少盐，一个礼拜最基本可以考虑饮一次。咁你就可以等到个身体储蓄一啲精微，但系你要预俾段时间，可能你要持续一个礼拜饮一次，饮佢一个月都系四次啫。咁、你观察呢四次里边饮咗会唔会甩少啲，跟住再每个月继续持续做。 哦， 系啦。如果真系唔想成日煲鸡汤嘅话，你就唔落只鸡，就咁将头先嗰啲材料去煲水代茶饮，就用五碗水煲佢有45分钟，咁、你就剩翻可能有两碗，咁你就当茶水。keep 住一个礼拜饮两三次都冇问题。 OK 喎，但系肯定黑掹掹噶啦，系咪？ 又话黑定黑噶，咁你熄盏灯睇佢唔到噶。 吓，熄灯饮？ 系 饮错咗咪弊。 一定要熄灯饮系咪？ 系啊，最常 咁你放落去咖啡杯度都睇唔到嘅。 系， 多谢晒， 唔该晒，崔 Sir。 系啦，希望咧即系今日呢啲嘢可以教到大家。如果有脱发嘅朋友嘅话，你记住唔好咁大压力。 系啊，冇错，放松心情。 好多谢晒， 多谢崔 Sir， 再见， 好，拜拜。 从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往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配乐，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新颖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 Mike Dunbar 嘅重建啊，快到中午12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有《客家婆来了》同埋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稍后再见。 190宗。内地至今有超过452000人确诊，5258人死亡，368000多人康复出院。加拿大去年吸纳新移民数量创新高，达到431600人的预定目标。联邦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弗雷泽发表声明话， 新移民在填補勞動力短缺、為社區帶來新人才、豐富整個社區等方面都發揮重要作用。加拿大移民部門去年處理大約520萬份永久居留、臨時居留和公民入籍申請，是2021年申請數量的兩倍。由於人口持續老齡化，生育率低於人口更替水平，移民已經成為加拿大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總人口之中移民約佔 23%， 比例在七大工業國之中居首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而覆蓋沿岸地區的雲帶正是逐漸轉薄。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晝初大致多雲，有幾陣雨。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97点，升451点，总成交金额7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6升10.4，阿里巴巴95.6升6.95，美团184.2升7.4。盈富基金20.72升4.6，快手76.9升3.3，友邦保險89.75升1.45，京東集團235蚊升10.2，藥明生物65.15升2.6，碧桂園2.86升1.7，碧桂園服務21.35升1.9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7，英磅9.374，瑞士法郎8.376，澳元5.301，加元5.732，新西兰元4.897，欧元8.2629。每百日元对港元5.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31。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6点，跌348点。港金报17210蚊，升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5.29美元，賣出184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啲车咧就埋咗路肩，冇咗行车线嘅，咁所以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由于有道路工程，龙尾排回去士美飞路。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红磡的学园东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学园东街去回码头围道方向介乎红磡道至到民乐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2023年呢，我会见我的家人多啲，因为自己的工作比较繁忙啦。好多时大家的聚会呢，我都冇乜机会呢可以出席㗎。我要决定㗎啦。2023年呢，我要推晒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搵多啲时间呢同家人相处，增进感情㗎嘛。 加 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白米、糯米、薏仁、红豆、绿豆、花生、龙眼肉、红枣，嗯，咁就够啦。 你准备咁多嘢，煮咩啊？ 煲腊八粥啊。 系、哦，系24节气当中嘅小寒啊，食腊八粥可以驱寒暖身。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星期四就系小寒，同屋企人一齐食碗腊八粥，咁就够晒温暖啦。 因为家凝聚爱。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啊！系啊！ 二零二三年呢，今日咧热热烈嗱，四号系咩？ 啊，都 为咗系七月初，老太自家惊咩咯？ 系啊，第一次惊咩？ 所以咧，客家婆咧唱嘅听恭喜太自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样样 咧都合上合顺， 合上合顺即系咩啊？ 估下，合上合顺即系咩意思啊？ 合心合意。 類似是咁樣，即係好似萬事如意，合想合算，即係其實有啲乜嘢嘅話咧，合想即係其實你想想到啲乜嘢，你可以得到；合算嘅就係你想計算啲咩嘢，你想得到啲乜嘢嘅話， 合上合 算。係咪客家人講㗎？ 客家人講嘅，即係類似萬事如意，你想嗰樣嘢得嗰樣嘢， 即係心想事成啦。 真係好，我眯埋眼先，合想合算，合想合算， 合上合算嚇。好啦，阿東啊，我想問下太遲㗎啦，想歌閃人。你时好靓，日头可以靓一条烟芒，有冇去靓过景人？ 有啊， 合掌合算。 咁你烟芒系咩啊？人哋问你烟芒系咩愿望系乜嘢？ 因为个烟芒， 因为系打低某人。 咁你唔讲啦，烟芒唔讲，唔系佢个烟芒就系打低某人。 省月你条烟芒真唔好讲咋？生日愿望又唔好讲啊嘛，讲出嚟唔靓啊。 我觉得你今日啲客家话好得意啊。系啊， 咩啊？平时都讲啦。 但系今日嗰啲，我觉得好生活啊。 你有冇听老师讲啊？你唔靓啦。 刘显然咧，眼芒系唔同噶，唔 讲出嚟噶。 眼芒系降噶，睇你日省热咧，热到五毛降啦。 O K， 心想事成咯，愿望系。 好啦，咁其实每一年咧过新年咧，希望大家都会有一啲新年嘅愿望，有啲嘅计划吓。咁啊，嚟紧成年嘅流流长，我哋希望可以将自己啲嘢咧可以达成心愿达成嘅。好啦，咁啊想问下。就是你哋有啲咩嘅新年愿望啊？你讲先啦，巴闭哥。 我最想啊，真系身体健康 啊， 系啊， 呢个就 系 真系最重要。 系 咁客家话身体健康点讲啊？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 健康， 身体健康， 系 啦。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嘢啊？ 仲有我啲女朋友唔好离开我啦。 哦，离开晒啦，所以唔使惊。 嗱，离开嘅旧嘅唔嚟嘅，新嘅唔嚟，又似嚟啊！ 你又讲得啱， 系啊， 即系希望可以识翻啲新嘅女朋友 啦。旧嘅已经系过 啦，都瘦壮壮咯。 系啊， 老树，系做咩好似做咩突然之间好似心不在焉咁样嘅？ 我谂嘅心愿啊嘛，即系当我老得一个。 一个机器嘅啫，唔系谂得一样，我谂到 你捞唔到系嘛，捞唔切， 开始慢啊， 捞到未？捞到未？ 诶，捞到啦， 系啦。咁啊，今年2023年嘅话咧，有一选人 yen wang 嘅装物嘅， 啊，我仲唔知点解我捞慢咗啦？因为我本来想咧身体健康，但系俾某人讲咗，我唔想抄。 你可以讲噶， 个阵都伤， 无所谓啊。 我唔中意跟你一样，所以我希望出年咧，我系可以咧 唔健康。 咁 老师可以咁讲，你可以咁讲啊。我咪日日 唔想跟佢嘛， 咪咯， 咪反佢咯。 系啊， 嗱有嗱，我要我个道理系咁样嘅，身体有时有小病嘅系咪？但系如果喺小病嘅时候或者少少唔精神都开心，咁咧就冇所谓啦，系咪啊？咁所以希望出年咧日日都系咁开心、风骚快活。 你可唔可以举一个例？ 因为咧你要唔病咧，有时真系未必咁容易嘅。你明我讲咩？ 哦， 嗰日 咯， 梗系 有时啲 can 狂 啊 can 狂， 你不如讲 king 康啊好唔好？你讲 king 康， 我知你用呢一个嘢嚟去提自己咁个声音点样发音。系啦，嗱咁其实你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即系身体健康咧，好难即系完全少少病都唔得嘅。但你小病你又要有人照顾你先得，系咪？ 咁有嘅， 有 嘅，有 嘅， 佢应该有啦， 有嘅， 好多私家看护， 系咩？我都唔知喎， 要跌刀， 系啊， 私家看护， 系啊，又有私密看护， 私家看护点讲啊？ 私家看护， 私家看护， 私家看护， 系啦，护士就系护士， 护士 系啦，要护士去看住系咩？啊，啲护士会着私密嘅。 嗰啲系着制服嘅，唔系着私密嘅。 我唔知你哋啊， 制服点讲啊？ 制服。 制服 系啦，冇错。 好 啦，嗱，咁其实我哋今日咧要讲嘅新年愿望咧，嗱，好得意。阿贾婆咧 ，condo 要越平咧，包偷咧都有人咁讲嘅。佢话有好多时候咧，有啲新年愿望咧，好快就唔记得噶啦。 哦， 系啦，有十大嘅新年愿望咧，其实好多时候可能系做两个月咧，跟住佢就唔可以持之以恒啊。例如咧就系呢啲咁样嘅嘢啦，譬如可能佢就话自己要睇多啲书啊，要早睡早起啊，咁样。你哋有冇曾经试过立下啲咁新年愿望 啊？有啊，无无畏畏嘅， 无无畏畏咪好咯。 系啊，但系唔记 得， 我仲喺写本簿个角落头嗰度。 哦，去提下自己 系啊。 好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就会提下大家嘅，就系话有冇一啲嘅新年愿望咧？喺每一年其实基本上有好多人佢哋都会喺度许愿嘅，但系可能我就迟唔迟。持之以恒嘅话，就要睇下自己嘅决心啦。 一写完嗰个字就忘记晒。 冇错，嗱嗱呢一个咧就唔知诶，第一个咧就唔知系咪因为一啲单身嘅女仔啊，或者系男仔咧，佢哋都会希望喺新年嘅时候就会想 搵翻个Mr. Right 系啦，咁就系乜嘢啊？想咩啊？ 佳偶天成 拍拖， 拍拖 系啦。佳偶天成之前嘅话咧，一定要搵翻个对象先，系咪？拍拖客家话点讲啊？ 拍拖， 好嘢，拍拖。 拍 系啦，显然嘅系想拍拖，想换男朋友。 其实佢沉咗音啫，差唔多。 系啊，拍拖咁啊，男朋友就系男朋友， 男朋友 女朋友就系二朋友。 二朋友啊， 呢个唔喺我哋嘅课程之内。 你可唔可以做我嘅二朋友？啊，呢个要识讲啊。 系啦，咁如果你咁讲，二想上左眼二朋友， 二想上左眼二朋友， 冇错。咁呢一句， 如果佢话唔想，咁我点闹翻佢？ 唔系，都讲五想。 点解闹人咧？人哋唔想咪唔想咯。 哦，咁你又想闹佢乜嘢啊？ 冇嘢。 我嗰句出唔到街，我头先啱啱想讲。 吞落肚啦， 系啦，吞咗落肚先。好啦，咁啊拍拖。 拍拖。 好啦，第二个好多朋友都会想嘅新年愿望就系头先阿小张张有讲过噶啦，唔系。如果你嘅身形比较 减肥 嘅，系啦，咁啊点讲啊？ 减肥。 减肥。 减肥。 系啦，我想减肥。咁有啲人咧就唔肥嘅，佢想增肥到减肥，就 系 增肥啦。但系我哋多数人都会想减肥。 唔系啊，我细个嘅时候中意增肥噶。 我知道啊， 我都系啊， 你好唔失败啦。 唔系因为啲人成日话我样，健身我都话你 系 咪病啊？咁 系啊，你系好瘦啊。 健身就你系咪病？ 啲脚好似树枝咁样，我想咬佢。 攞嚟烧柴 啊！ 攞嚟烧柴 一弹佢就断啦。 你 kick 佢，一扑咁样我。 咁啪一声啦，所以要肥啲啊！你啊，小张张啊吓，咁你就要减肥啦。 减肥 好啦，第三个啦，有啲人咧亦都会希望喺新年嗰度会做嘅，咁即系其实广年嘅话就会比较少啦，就系多啲陪屋企人，有冇啊？ 有啊， 系啦，咁点讲啊？客家话 多啲陪屋企诶，户卡人， 好嘢。系啦，你最记得嘅就系胡卡言，多啲陪胡卡言， 胡卡言 陪，咁啊唔使咁多啦，好嘛？就诶陪屋企人啦，陪胡卡言， 胡卡言 系啦，个陪系同广东话一样嘅，陪胡卡言，胡卡言得唔得？好啦，第四个咯噃，嗱呢一个好啦，开关之后大家就谂住 旅行 两个字，冇错就系。旅行， 旅行， 系啦，我自己旅行。你想去哪趟旅行？ 我想女朋友骗我旅行， 去边度旅行啊？ 女朋友陪魏轩旅行，拉坑都冇所谓， 冇错， 系啦，女朋友陪我旅行，佢就边度都冇所谓啊！旅行啊，好啦，第六啦噃，有啲人亦都话咧，就系话新嘅一年咧，希望可以储 钱。 咁储钱点讲啊？ 储钱。 错，你系咩啊？ 错， 错，一定冇人啱嘅，系纯情， 纯 系啦，纯情，客家就系纯，我纯少情在内，系啦，拜烟元行一摊纯情，系啦，就系储钱啦。 边度读纯音啊？ 系啊，纯情系 ，OK。 咁我想问储蓄点讲啊？ 有 冇噶？ 嗱，因为如果你储蓄咧，其实佢就系呢个书面语嚟嘅，系 系 啦。但系如果你话你存钱咧，其实我哋就系口语化去讲，就讲储钱啦。OK， 艺存钱，拉二平要离行。 我唔使叫你造句，所以你唔好成日就所有嘅嘢做 事。 你好烦啊！好啦，第六个啦，呢一个咧又系嘅。啊，客家婆检验都上桌受多啲嘅。其实咧每一年都希望嘅，尤其是年纪大咗嘅话，我哋一定要做多啲乜嘢啊？ 运动 叻仔啦，点讲？ 运动 错， 运动 错，做运动。 做 运通， 做 系啦，又可以将佢就做多啲运通，就系做多啲运动啦。系运动有分两种，系咪啊？ 系 系啊， 被动运动、主动运动、 主动嘅运动。咁你睇下自己嘅， 冇错啦， 身体点样啦？好啦，另外第七啦噃，就系有啲人咧就系话，哦，今年嘅话我都希望咧，即系唔好执到间屋咧咁多嘢，所以唔好带咁多嘢翻屋企，所以出街嘅时候就唔好 买嘢。 系啦，唔好买咁多嘢，就系唔好买银多东西， 唔 好 买银。 系啦，咁啊简单啲啦，好唔好？唔好买东西， 唔 好买嘢啦， 唔好买。 系啦，唔好买东西，就系买东西，系啦，得唔得？好啦，另外呢一个第八个啦噃，咁啊好多人就会讲嘅就话啊，希望想学一啲新嘅嘢咯，做咩？系咪好？系咪？ 唔系， 好多人都会咁样讲系咪？ 系啊， 但你即系讲下又唔学， 讲下啫， 系啦，讲下啫，学新嘅嘢或者系叫做培养兴趣，做乜小张张今日好似 唔系啊， 好似好牛道咁样嘅， 唔系啊，听紧， 系听紧啊嘛 ，OK， 好 啦，我哋做学生唔应该打断老师嘅话柄噶嘛， 唔系你不能打断， 你依家打紧啦， 你咁样先至， 你依家已经打紧啦， 你咪玩紧手机。 唔系 攞出嚟 手机， 你真系有啫。好啦，就系培养兴趣，好唔好？简单啲，培养兴趣， 培养 兴趣， 兴趣， 买嘢趣，系啦，冇错。学一啲新嘅嘢，就培养啲新嘅兴趣。系啦，就九样嘢咯噃。头先我有讲过嘅，希望大家你可以早睡 早 起， 早睡 早睡就康神， 就 睡 就睡就睡就康神， 就康 系啦。咁啊，简单啲啦，早啲起身啦，好嘛？就啲康神， 就啲康神 系啦，起身就系康神啦。好啦，另外最后面一个嘅新年愿望咯噃。我觉得比较少人会咁做，但其实有时我觉得真係要咁样呢先至学多啲唔同嘅知识嘅，我哋就可以睇书。 係 啦， 睇书。 看书。 看书。 係啦，就係睇书啦。 书。看书。 看书。 看书。 今日难唔难啊？ 唔难。 唔难係咪？OK， 你做咩事啊？你食个懵仔。 唔系啊，做咩？我咁专心， 今日懵懵地咁啊！你 唔好理佢啦，你唔想读嘅，你出声咯，你退学咯，笨蛋！ 你唔好闹佢啦，佢真系走啦，好听话啊，最近 啊，走漏， 佢想困而平遥啊， 佢想困而平遥， 我想呢行啊，我想呢行， 呢行， 系啊，呢行。 好啦，我哋嚟重复一次啊，嗱，我讲呢一个广东话，你哋先至讲客家吓，好，第一个拍拖。 拍拖 减肥 减肥 陪屋企人 陪屋企人 旅行 旅行 储钱 存钱 做运动 做运动 唔好买咁多嘢 唔好买 咁多东 西 培养兴趣 培养兴趣 早起身 早 看 线 看睇书 看书 一阵间翻嚟。 停一阵间。 阳光东升西降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建鸟居下躺里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似乎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连衣碰撞散去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盘居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字不准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是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为何伤痛没过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 系啦，傻嘅呢个嘢真系，你嗌到新闻啦，一路嗌落去唔好停得笨。 哦，就系第一题，终于讲， 就当咗啦。 拍拖 错，听住讲乜嘢嘅鸟儿有虫吃。 打边个？ 早 就讲先。 我当啊，我系当 啊。先啊，当。 但系你头先我已经收咗佢啦， 啲 康 善啊。 头先你问问题， 佢再嗌嘛？你讲咩？ 就啲 康善系啱嘅， 冇个啲嘢。 你冇错我， 人哋明明嗌咗多，你点样抢答我咧？ 大学用语出铺嘅意思系五四， 我知。拍陀 边个？ 嗌名嗌名嗌名， 拍陀当拍陀， 拍陀系啱嘅。 出 铺嘅意思系 咩？ 系拍陀啊吓。 我 唔记 得咗自己个名。 你冇错， 拍呢个都唔记得。 冇错，廖冼强。 拍边个？ 打边个？ 蔡远东， 蔡，佢成日话要一六八系做乜嘢啊？ 减肥。 哎，你系边个？ 诶，当减肥， 减肥系啱 嘅。你点会又问佢系边个啊，老师？ 你冇再做，成上题。廖冼强有成日话要 去 行山，希望做当。 初冤通， 初冤通系啱嘅，哇，真系好犀利今日你， 有几犀利啊？盲招啫，多余。 你唔好再嘈，你净系得一题咋而家？好啦，细个嘅时候咧，阿妈会买个钱巾俾你，爸 B 个 存钱， 存钱系啱噶，性上嚟要储钱嘅话就唔可以多， 唔好买咁多东西， 冇嘢，唔好买咁多嘢啦。第六题，画画， 爸 B 个， 他爸 B 个， 培养兴趣。 第七题，泰国日 本，爸 B 个， 李行， 李行系。 摆边个？ 以前我发边个？ 陪福卡言看住，我睇镜你， 有你啦，咁都要俾你赢嘅。 但系你打我啊！ 打我？OK， 一拳落去， 两个握手， 关唔关事啊？你手，搵一支夹住你。 好啊。 好少会出现咁嘅菜果，非常好。系啦，二零二三嘅人哋一出下假婆来了咧，两集你都系唔对唔计吓， 唔对唔 我嘅， 一谈和气， 合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著名音乐家顾嘉辉喺加拿大离世，享年92岁。顾嘉辉1931年喺广州出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举家移居香港。佢嘅家姐顾薇系50-60年代著名歌星。顾嘉辉耳濡目染之下，开始学习钢琴。1961年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作曲比赛，正式开始音乐生涯。其后创作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主题曲，包括《啼笑姻缘》《狂潮》《陆小凤》《家变》《倚天屠龙记》《狮子山下》和《上海滩》等。顾嘉辉90年代淡出乐坛，移居温哥华。佢毕生获得不少奖项，包括在1981年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发金针奖前身的最高荣誉奖。在1982年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大英帝国援助勋章 MBE， 以及2015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勋章。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部门主管梁坤华表示，医管局目前每日为新冠患者安排预约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的名额合共增加至近4000个，比最初时增加1倍，会密切留意情况，希望尽量调配人手应付需求。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指定诊所和遥距诊症会预留名额给高风险群组预约，包括70岁以上长者、5岁以下小童、怀孕28周或以上孕妇以及免疫系统差的人。其中指定诊所每日会预留超过1半名额给他们，长者通常1至2日之内可以处理到。另外，梁坤华说，现时不少私家医生可以开新冠口服药，非高危的轻症患者可以求诊，名单可以在医管局的网页查阅。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说，现时新冠患者轮候医管局遥距诊症要等5-6日，即使获派新冠口服药，亦都过了最佳服用时间，因此希望当局加强与家庭医生合作，让患者及早获得治疗。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有向家庭医生了解过，他们都说不缺止痛退烧药，只是市民在市面上买不到。对于政府表示，医管局有足够扑热息痛药物存量，并考虑额外买药预留给基层或缺药地区居民使用。林哲源说不反对送药，但他认为首先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要，而且要教市民怎样服用，避免过量服食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获派药的市民是不是自己备用，亦或会送给内地亲友，否则到自己要用的时候又出現無藥的情況。 欧洲出现异常温暖天气，多个国家都录得历嚟一月最高嘅气温。波兰华沙近日录得 18.9 度，较以往高大约4度，而西班牙毕尔包更加达到 25.1 度，比以往同期平均气温高10度以上，相当于7月夏天的平均气温。包括巴塞罗那在内的部分地区限制居民用水。在瑞士，温暖天气令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胜地的积雪减少。欧洲至少8个国家，包括荷兰、列支敦士登、立陶宛、拉脱维亚、捷克、波兰、丹麦和白俄罗斯的天气都较以往同期温暖。德国、法国和乌克兰的部分监测站亦都录得破纪录的温暖天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8点，升462点，总成交金额7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6.2升11蚊，阿里巴巴95.8升7.15，美团184.6升7.8，盈富基金20.72升4.6。快手76.85升3.25，友邦保险89.75升1.45，京东集团234.8升10蚊，药明生物65.25升2.7，碧桂园2.85升1.6，碧桂园服务21.35升1.9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30.83，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4，人民币6.889。英镑兑美元1.199，欧元兑美元1.057，欧元兑美元0.67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5763点，系跌330点。港金报1721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88美元，卖出184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6.9 同埋童瑶饰演嘅顾清如，呢一对姑嫂为代表嘅上海市民喺生活泥沼中孜孜不倦努力嘅故事。 国剧830深居， 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是蔡一杰。怎样才是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是很快活的人生啦。不过要真是懂得真正的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彼岸。 开船啦！甲板咁大风，不如我同你翻入去啦。 子君啊， 嗯， 陪嫲嫲坐多一阵。 哦， 我想望多个铜像一阵，因为我唔知仲有冇机会再翻嚟睇下佢。 嫲嫲，其实佢系边个嚟嘅啫？ 佢系嫲嫲一生之中最好最爱嘅朋友，佢好照顾我。为我牺牲好多，佢走咗之后，仲吩咐医学院嘅学生，如果真系要帮佢立一个铜像，就要矗立喺海边。原因就系要信守诺言，永远照顾我，守护我。唉，可惜，可惜我欠佢太多。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李彤，李彤，李彤，大件事，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咩事啊，静姿？ 我哋执嘢走啦， 吓， 要走啦！ 咩事要走啊？去边啊？你唔好吓我啊！ 我哋咧要去法国。去法国巴黎啊，好唔好啊？ 吓，静姿，你真系考到奖学金啊？去巴黎深造系咪啊？ 系啊，我考到啦。嗰笔钱咧，应该够我同你两个人嘅旅费。嗱，我哋一齐坐船去法国，我真系好开心啊！你知唔知啊？你系第一个知道我呢个消息噶。 恭喜你啊，静姿，你终于都可以实现你嘅理想啦。 冇错，我理想咧就系出国深造，然后翻嚟咧行医。我要继承我爸爸的遗志，做一个好医生。 不过短时间内我未必可以跟你去法国噶。 点解啊？我哋咪讲好，我考到奖学金之后，你就同我去法国，然后结婚，毕业就翻嚟上海，我继续做医生，你继续跳芭蕾舞。我哋讲过噶嘛？ 系，我系咁讲过。不过国家芭蕾舞蹈团呢，依家咧全国招考舞蹈员啊。爸爸同舞蹈团嘅团长好熟，可以优先咁安排俾我面试嘅机会。爸爸仲话，以我嘅资历，好大机会会取录我噶。 但我哋之前讲咗噶嘛，边个考到先就跟边个。何况我而家真系收到大学嘅通知，但系你仲要等面试，咁即系我先啦。 静姿啊，成为国家嘅芭蕾舞蹈员嘅团员系爸爸嘅希望同埋佢嘅梦想啊。可惜自从佢车祸只脚受咗伤之后。再跳唔到舞啦，而我 是他唯一的希望。 你 刚才 都 讲 了，这个跳舞只是你爸爸的梦想，不是你的梦想。那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爸爸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静子，对不住。 李彤，我们有约在先，讲了的。你为什么一句对不住就推翻了这个约定？你不觉得这样很儿戏的吗？ 静子啊，你听我讲啦，你冷静一点。 我有听你讲，我一直有听，我一直很冷静。我知道你这样拗下去不会有结果。好，我就用一些不理性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要这么冲动啦，静子。 李彤，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不过为了你病人，我不可以放弃去法国。你现在听着，如果我一个钟头内游到对岸，买两个水果，拎住个油翻俾你，你就应承我去法国好 唔 好？ 你唔好咁傻啦！天气咁冻，你咁样好易冷亲噶。 我而家就跳过去， 喂啊、 我游过去， 喂啊、 你等我啊！ 静子啊，静子，你翻嚟啊，你翻嚟啊！ 静子，你见点啊？饮啖姜汤，暖下个胃先啦、 李叔叔啊，冇乜嘢。 唉，后生仔，千祈唔好夜用事啊！咁样对大家都冇好处。万一你都出埋事，又何苦呢？ 爸爸，你等佢休息一下啦 。其实咧，你哋仲咁后生，婚姻大事唔使咁急啦。大家为咗自己嘅理想奋斗一下。咁唔系仲有意义咩？你同意吗？ 我绝对同意。趁年轻嘅时候为理想，不过成为国家舞蹈团嘅成员系你嘅理想啫嘛，叔叔。 静之啊， 彤彤，唔可以咁冇规矩啊！唔系人哋会话我冇家教。 我唔系要话你，我唔系咁嘅意思。 啊，我问你，你识唔识去爱一个人啊？ 我当然识啦，好似做医生咁。无论啲病人有冇钱，我哋都无分贵贱，全力抢救。我对你同佢爱系无私噶。 咁你会唔会为佢牺牲？ 会，我会噶，我会噶。 咁如果要你牺牲去法国深造嘅机会，得唔得噶？ 爸爸，我哋唔好再讨论呢个题目好冇？夜啦，你攰啦，你早啲休息啦。 答唔出咧。 我愿意。我愿意，李彤，我相信唔去法国深造，一样可以做一个好医生。咁啦，我唔去啦，我支持你考舞蹈团，好唔好？ 静之啊， 你唔使劝我，我已经决定咗。 志军， 系 攞我上出嚟。 你，你想揾咩啊？嫲嫲， 系当年静之嘅骨灰，就系撒落喺呢一个分隔我哋嘅大海。我要将呢一个载满我哋回忆嘅箱还翻俾佢。 还？嫲嫲，你谂清楚、啊，你舍得噶啦？ 就系因为唔舍得佢，我先至想佢永远拥有。静子，你永远永远都在我心里面。 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 李彤在哪 儿？静子，我在这里。 你块面做什么？为什么搽到黑蒙蒙的？ 我找些泥抹上去，等人不认得我。 哦，你瘦了啊。 没办法了，日本仔入侵之后，我哋每日都系挨紧日子。 李彤，唔使担心，无论发生咩事，我都会照顾你同埋你屋企人。 爷爷啲黄金珠宝已经被日本人搜出嚟，攞走晒。 唔好谂嗰啲住，不如咁啊，你落广州啊，嗰边暂时冇咁乱。我有个姑妈喺嗰边，佢会照顾你噶，好唔好啊？ 唔得噶，唔走得噶。 点解啊？ 爸爸行动唔方便，我哋要留喺度照顾佢。 咁不如我哋结婚啦，然后一齐去杭州，咁我会方便照顾你同埋李叔叔咯。 正志，你啱啱先做咗专科医生，我唔想影响你。 你咁样我更加唔放心啦，你知唔？ 应承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照顾我爸爸。 好，我会。 静子，可唔可以揽实我？我冇晒力啦，我真系冇晒力啦。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是、 妈妈，咁嗰段时间呢，你同嗰啲日子点过啊？ 食树皮咯，你公公仲俾佢哋捉咗去起铁路。 咁你呢？ 佢哋上我夜晚陪啲日本人，我点都唔肯。结果佢哋用咗啲最卑鄙嘅手段对付我哋一班女仔。 妈妈，我仲追问添，好似抹开咗你个伤口啊！ 身体上的伤口我捱得住的。 蛤？妈妈， 我觉得 你， 我为了静之还要有责任保护我的身体。你知不知道妈妈怎么做 啊？那你怎么做啊？妈妈， 我成身由头到脚抹满了泥和自己的粪便，等他们不敢埋嚟。原来啊，呢招真系有效。嗰啲衰人以为我傻咗。 李彤，李彤，你醒啦！李彤，李彤， 你系边个？你唔好埋嚟啊！我个身好臭。 李彤， 我傻噶我。 唔系啊， 我傻噶。 你认唔认得我啫？我系静之啊！你做乜嘢啊？ 静之。 是啊，我是静之啊，你做乜嘢啊？ 你是静之，静之去咗法国深造啦，你唔好呃我。 李彤啊，你望清楚啦，我真系静之，我喺度冇人会伤害到你噶。 李彤，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系医院，我系你嘅主诊医生方静之医生，你识我噶？ 你呃我，呢度唔系医院，你班衰人，你又想害我，放出去，放出去、啊！ 李彤啊，系我。你点解会唔认得我噶？ 放我出去！我要排舞啊！我话个医有嘢。 你过嚟， 你放我出去。 你坐过嚟，你睇下对眼。当年我就同你输到，如果我一个钟头由个对眼再翻嚟，你就跟我去法国，你记唔记得啊？你记唔记得啊？ 咩河啊？你识游水嘅咩？我净系识跳芭蕾舞嘅咋？你系边个啊？我唔识你噶，你走啊！你走啊！ 好，好， 你走啊、 好，我走。你冷静啲。你走远啲，护士，护士，同佢打针，同佢打支针。 静之，对唔住啊，我知自己配唔起你，我唔想连累你，对唔住啊，静之。 方静之，有人揭发你同李彤咧乱搞男女关系，系咪啊？ 我同李彤。光明正大，从来冇搞男女关系，乱搞男女关系， 仲话冇？你哋曾经计划去法国私奔、啊， 系我系计划法国嘅深造人结婚，结婚唔系私奔。 嗱，你唔坦白承认你同啊交代清楚你哋嘅错咧，上边真系会开除你主任医生个职位噶，然后送你去东北起铁路啊！你快啲交代清楚呢个过失啦！ 我冇错，我系唔会认。 唔通你真系为咗个女人牺牲自己？ 做医生预咗要牺牲噶啦， 静之，我同你一场同学，只要你尽快撇清你同嗰个女人同埋日本人嘅关系， 我有信心帮你搞到所有事情啊！到时你咪可以继续做你嘅医生咯。 你个仲当我系你同学，你放过李彤啦。其实我怀疑佢精神错乱。 精神错乱啊，系就精神错乱。嗱，我安排佢送佢去精神病院。静子你放心，我谂到啦，西安咧有间精神病院，有个老同学响度，我交大一声，佢哋会照顾李彤噶啦。 我好耐冇见佢，我好挂住佢，我好想睇下佢。李彤，你好吗？我嚟睇你啊！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李彤啊，我迟啲安排送你去西安，嗰度有老同学照顾你，唔会有人虾你，好唔好啊？ 你系边个？点解你个样好似好开心咁嘅？咩事啊？ 我下个月结婚，系一个护士嚟。不过你放心，就算我结咗婚，我一样唔会忘记你。我会搵人好好照顾你。 你结婚，新娘系边个啊？边个咁幸福啊？我恭喜你啊！恭喜你啊！ 我原本嘅新娘系我最爱嘅李彤，可惜我冇用，我医唔好佢嘅精神病。你原谅我啦，好唔好啊？ 医生结婚好啊！李彤好开心啊，因为医生可以做新郎哥啊。 我要走啦。保重啊，李彤。 啊，李彤会自己照顾自己。医生你放心啊，李彤大个女啊。 可唔可以俾我抱一下？ 梗系唔得啦，医生要结婚啊嘛，梗系要抱新娘噶，新郎要抱新娘噶嘛。静子，其实我系好惊你一抱实我，我唔会舍得放手啊。静子，祝你永远幸福。 妈妈，你仲唔放手？你攞住个箱咁耐，你攰唔攰啊？如果唔想放开，不如 妈妈挨咗咁耐，撑咗咁耐，你知唔知为乜啊？ 为咗咩啊？ 佢对我太好，为我牺牲咗好多。 嗯， 佢后来知道我有远房亲戚喺新加坡，千方百计送我过去。直到后来我身体完全好翻，我好想亲口同佢讲一声多谢。咁多年佢为我做咁多嘢，我好感激佢，我好爱佢。可惜老天唔容许我哋走埋一齐，我挨落去就是因为我想喺我合埋对眼之前喺佢面前讲一声多谢。今日他成为医学界的大人物，受人敬仰，立像纪念他。静子，我以你为荣。静子，静子，好多谢你对我的爱，我爱你。在这里想跟你好好地说声多谢，如果有机会的，我们来世再见。今天我将属于你的东西还回给你，各不相欠，再见。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因为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切像是给我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我无法逃脱花的迷家，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放下。你说我身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